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咁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终于见翻个太阳啦！我系小张张， 今日系世界地球日，希望大家爱护地球，就系等于要爱我哋身边所有嘅人，我爱你。Yeah, 哇！ 我系小依依。 今日暴雨中有一点小太阳，我是风骚快活人入边的小羊羊。 早晨， 几好啊！ 我系精神奕奕。 精神 心里面精神奕奕，心里面有道小阳光嘅。 哇！你身上有 好多 乌蝇 嬲住你啊！ 成身乌蝇， 系啊！我一不集恐惧症，啲人着唔到呢件衫，大佬。 咁你款就乌蝇嬲埋， 咪就系咯，一拍两散啊嘛！我知。 咁嘅款要你先 carry 到。 点解要买呢件咧？嗬，乌蝇嬲真系好大件事，系嘛？ 所以我买咗。 系咧，多啲狂风浪蝶啊嘛！ 唔系嗰啲，或者系嗰啲即系。烂咗或者系沤臭咗嘅食物，你先至会乌蝇嬲嘅嘛？ 我买咗几年，我唔敢着啊！ 唔系你着过噶啦， 未啦。 但系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咩叫丑，所以你冇着。但系你而家又攞翻出嚟。 同埋咧，因为有一年咧，我帮个老板咧做个餐厅啊，唔敢着啊， 咁你唔得啦。 你唔好着呢件衫啊！你系拍乌蝇， 咪就系咯。大家利是咩？ 早晨，三小时节目而家开始啦。Shadow 开始我哋今日早上嘅节目《风骚浮人》，今日多云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会较大噶，吹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听日同埋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都系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不稳定，即系话今个礼拜咧拎住马车系冇错噶啦吓。三小时风骚浮人，香港电台第二台伴住大家直至晏昼一点钟。今日呢个古古啊后古文啦，都系呢个淑女关注组、片段人间等，丰富节目一个接一个，等住同你一齐分享啦。如果大家剛才不知道他講緊乜嘢呢，因為馬老師今日做一件呢好俊俏嘅衫，件衫好俊俏嘅，咁但係呢上面就鋪滿咗呢畫嘅好多嘅烏蠅仔咁囉，個設計就係咁啦，咁所以 冇規則嘅部門，所以 部門 就話 密集恐惧症嘅人就见到就有啲 惊。系咪你咁得啊？即系如果密集恐惧症， 我冇嘅，所以我接受到你嘅马老师。 我有少少嘅，所以其实我有少少惊你。 我远开少少，你不嬲杀虫水啊？ 你不嬲都应该系要远开，我会好啲嘅。系啊，其实你我咪就你知杀虫水咯。 你其实咧唔应该咪互应杀，应该咪曱甴杀啱啊！你咪小强即系曱甴 啦。 但系你买只，你买嗰日咧嗰啲系列系咪都系有乌蝇啊？ 有啊，上一次嗰只系绵羊仔咯，嗯，嗰啲揸嗰啲绵羊仔， 哦，电单车嗰啲 车， 咁嗰个就感觉好啲嘅，即系始终乌蝇都系俾人一个感觉有少少。 你惊唔惊佢啲同类真系以为你件衫嗰个 pattern 系自己有？ 唔会唔会唔会，佢哋唔系用眼睇噶嘛？ 哦，系咩？ 系啊，乌蝇系用佢哋个复眼同埋佢哋嘅感受噶嘛？系啊， 同埋要臭臭地先会飞落嚟嘅。 咁就会啦，咁呢个呢样嘢你就要担心啲。我觉得系啊。 如果有一晚佢挂住喺度咧，飞出嚟都几恐怖。 得啦得啦，你件衫唔使讲咁耐啦。 好，喂，各位朋友，头先咧阿 Y 都讲咗啦，要爱护地球。咁啊，今日开始咧就喺爱护地球嘅行动正式开始，讲就讲咗好耐啦。四月二十二号今日正式开始手术，其实咧佢里边嗰牵涉到嘅好多嘢嘅，唔单止净系你嗰啲咩胶饮桶啊， 胶 手巾，唔单止咁多嘅，甚至好多好多，譬如酒店房里边有嘅摆到嗰啲咧，佢都会由今日开始咧就唔再俾客人用啦，改好多嘢啦，系啦咁样。其实我觉得好多嘢本来就唔应该。点讲咧？即其实唔应该用嘅，虽然系好似好方便，例如落雨天，你有冇攞嗰啲遮套啊？入商场， 我从来都唔攞。 你觉唔觉得好嘥噶？ 其实从来都唔攞，但 系 知道 桶入边有好多呢啲用具， 同埋一次嘅啫喎。 系啊， 用冇得用翻噶啦。 就算咧嗰啲叫做外卖嘅交叉胶跟胶刀咧，我 都 冇用好耐。 系啊，我都唔用。 第一，我觉得佢太容易断啊。第二，我觉得真系好嘥咯。咁所以我次次唔使俾啦咁样，我会宁愿外卖啊嘛，拎翻屋企咪用屋企。 特别是有些真的很漂亮，你有没有留意可能你买的蛋糕，它咪有很多胶的刀啊，胶的 切蛋糕 那些真的很漂亮，还要是整到好像真的一模一样。喂，但是那些真的你是用一次你又抌了，你有没有觉得很浪 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还有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细个的时候很久很久很久之前我讲回了，买亲所有的外卖都是你自己拿个兜去，以及它就是没有这些这样的东西，你不是一样是这 样？ 因为方便大家太耐啦， 太方便啦， 系时候都应该要好好地咁样去即系检讨一下，我觉得。 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大家会，如果咩你望我眼神咁呆滞，我突然 望住你， 我有时间唔中系咁嘅，系啊， 唔系我突然有少少， 你都要留意， 我个心有啲发毛，因为佢突然间。 系啊，睇下我知啊，我通常我都有问过你冇嘢嘛，下一句佢就我冇嘢。 我未试过俾男人咁样， 即系唔耐系咁嘅， 眼对眼 系咯，系咁嘅，系啊，但系系双目无神噶嘛。 望穿咗你嘅小心灵， 原来你试过 噶，佢成个都系咁嘅，你留意下佢啊，佢坐喺度。 我坐在隔篱啫，佢应该唔会咁望住我， 因为好多年冇人咁 望住我， 呆呆啲嘛，即系以前有嘅。 痴痴地 系啦，即系啲女仔咁，我哋会瘦啲咯。但系你一个四眼佬穿住乌蝇衫咁呆望住我，有啲驚咯，係啦，嗰個體温突然間上升， 冇錯冇錯，係咪入俾人哋咁樣望住嘅，你都會覺得唔舒服嘅，係咪先？ 係咯，係 啊，一定有啲嘢啦， 一定有啲嘢，係咪我冇拉褲鏈咧，定係咩咧？咁即係總有啲嘢。 佢冇可能見到你條褲鏈嘅呢個位，佢見到就好驚啊！ 見唔到啊，見唔到啊， 見唔到， 唔使擔心，唔好諗太多，係冇嘢。 嗱，咁啊講翻咧，即係喺市面上面有好多嘢咧，有陣時我哋都會諗下點樣去 sell 自己嘅 ，sell 自己都係一種嘅。technique 嚟嘅，即系一种艺，一种技术嚟嘅。譬如话我哋要去建屋啦，我哋要去 sell 俾一啲我哋中意嘅人啦，希望佢都中意我啦。譬如你头先都系一种 selling point 嚟嘅， 我又 sell 你啦， 你 都 sell 紧嘅， 系咪先？ 咁咧，但系我就谂啦，其实如果要推销自己咧，有一个叫做毕业生啦，喺国内嘅，咁佢做个方法咧，唔知大家会觉得系好进取，定系你会唔会都试咧？咁样，佢就喺地铁买咗嗰啲灯箱广告。嗱，其实咧有咩会？冇咁好咧，我覺得你會赤裸裸地，因為你係一個 personal profile， 你要寫好多你嘅嘢，全名啦，你喺邊度畢業啦，你想揾咩工 啦，資料啦， 算係啦，算係啦，係咪先？即係你冇理由咩都唔寫噶嘛，你話講下自己啲巴閉史啊，學過乜嘢啫？咁佢就好有個大燈箱嘅，咁樣嗰個人咧就即係喺啲媒體就介紹咗， 密密集集咁樣寫曬自己啲 CV 喺上邊， 係啊，得大得，因為你 冇咁傻仔啦， 你求 唔會睇到， 叫做求職。 求職啊，佢知道啊，我哋求職係點咧？我哋睇求職嗰啲廣告啦，我哋去揾嗰啲嘢啦。但係佢諗，嗯，不如我主動啲，我將我自己嘅相啦同埋個人 CV 咧擺上一個好大嘅地鐵，即係廣州嘅地鐵燈箱。 哦，你唔會咁樣揾人嘅。 你覺得呢個方法，你覺得會點啊？ 除非你係做第二個行業，如果你係想人哋知道你嘅，就揾你拍戲啊。揾你拍廣告啊！你咁樣 sell 就得，你就 sell 樣。嗱，好坦白講，如果你係要搭地鐵嘅話，你見到燈箱廣告嘅話，其實一秒即逝嘅，係咪？望一望嘅話，你唔會再睇噶啦。你要仲要密集咁樣寫你自己 CV 喺邊個大學畢業，或者係做過啲咩嘢，或者你幾多歲，或者幾高？除非你仲要加上你自己個樣，真係標誌到不得了啦。咁我或者都會望下，但係若果唔係嘅話，我係覺得咧呢樣嘢係本冇用嘅，其實唔會係用咁樣嘅方法嚟請人咯。 揾到你請到你嗰個人嗰個僱主就真。真系你嘅有缘人咯，好讲缘分呢一个 系啊，我唔会咯。 喂，我最近有一个经验，嗰啲叫做啲人写 CV 啊，嗰个我真系觉得佢好有创意。佢就写住，譬如话陈大文，咁就系乜乜大银行，我系个专柜嘅户口持有人，乜乜乜乜嗰啲叫做淘宝网嘅资深会员，即系全部佢都冇 experience 嘅，大家想呢嘢写出嚟，我觉得几得意嘅。 但系 我 请你做乜嘢啊？ 唔系，即系佢咧，其实佢系冇任何嘅 qualification 嘅，但可能佢就系话我系清华大学某一个讲座嘅出席者咁样咧。 咁啊，我就咁，但其实 work 唔 work 咧？你觉得？如果你 系 老细。 唔係，你一次你唔認真睇咧，你俾佢嗰啲簽名咧，以為佢 因為佢寫好多大機構，但其實原來佢唔係同佢哋有關係，不過佢有使用過啫咁樣。 係啦， 如果你話做廣告簽名 就有咯，係嘅，簽名就有。 我覺得 OK 嘅，你都有留意到係咪？ 嗯，即係我係 喺邊度留意到噶？ 網上 哦，就喺度講緊嚇。咁到最終佢係 即係我都 係想做乜嘢㗎？ 佢咩工啊？見 咩工啊？見咩工啊？ 佢都係玩下嘅，再諗佢。 哦。 我覺得可以笑笑咯， 我意思咪就博你一撐回咯。譬如你可能你擺上去係你嗰啲社交平台嗰度，覺得會幾好笑咯。但係如果你話你見工嘅話，你會唔會覺得好笑啊？老闆睇到呢啲咁嘅 CV， 我唔會覺得好笑咯。 嗱，除非佢係見咩見啲 創作嘅嘢咯，創作嘅嘢， 我覺得都 OK 嘅。 除非咁，你即係喺呢個搞笑版後面都仲有啲真實嘅你嘅 qualification， 咁就 OK， 明唔明啊？即係。作為吸引注意力，然後再俾啲真嘢人睇，我喺咩大學畢業，乜乜乜，我讀咩，除非咁。如果你真係淨係得呢一嚿嘢燒完，咁又點咧？咁樣咁啊。 而家講緊係見工啊嘛， 係啊， 即 係 你要有，你要有嗰樣嘢可以真係幫到你見到工嗰個先叫做係一個好嘅方法嘛，係嘛？ 阿小杨，如果你啊，即系识又都见，即系见过一啲工噶啦， 都有见过工噶， 你 sell 咩 sell？ 我靓仔，我间工， 当然唔系咁， 佢唔使 sell 啦，系啊，就见个样子啦， 张相喺度已经搞掂啦。 但一定要加相嘅， 一定 加相， 你有冇用我张相啊？ 用你张相， 系啊，所以咪见唔到咯，见都冇得见。 好彩嚟港台嘅时候冇用你张相，因为真系 即刻有得用啊！即刻 唔系咁，影嗰啲相嘅话系咪有啲咩噶？系咪有啲窍门噶？ 你都系用 passport size 嗰啲相 啊 嘛？ 但系会唔会有啲窍门啊？譬如可能就系你要唔知啊？你嗰日可能唔好咁浓妆或者， 我 觉 得 个 男仔嘅话咧，我谂你个发型要好整齐，即系俾人睇到你要好干净。 你个额头 好整齐，系啦。之后你，我谂最重要系你入面嗰个内容咯。因为你一次毕业咧，即系大家讲真，人生经验冇乜啦，唔系有好多工作经验啦。可能你中学啊、大学嗰啲课外活动啊，嗰啲经验咧系好紧 要写埋， 系啦系啦。咁我嗰阵时大学嘅时候都，我谂 year two 开始就要开始写 CV 咯。系啊，咁所以。寄出去嘅，我諗都有七成嘅有回覆率㗎。 有冇人教你㗎寫 CV？ 有嘅， 係咯，應該有㗎嘛。 我屋企人教我㗎，即係唔好話教我，其實佢就抌一份佢自己嘅 CV 俾我，咁我就喺上面我自己改咯。係啊， 不過而家咧，即係新一代咧，好興 P 圖嘅咧。我覺得如果你見工嗰啲相冇 P 到， 我 哋意思就係咁啦。 你 P 到咧，天仙咁靚咧，一見到面咧，原來係阿小強嗰邊馬小強，即係冇並無貶義啦嚇，即係唔同一樣啊， 真 係 冇貶義， 唔同一樣啊。 有第二啲意思，冇贬义，但系有第二啲意思。 咁咧，即系我觉得帮唔到你嘅，系咪先？即系面试见真人先系最重要。 系 想你呃咗我，我见到你叫咗你上嚟啦， 仲 衰你拉高咗。 但系你又咁讲啊？有时我又听我啲老细咁样讲，佢就话一定系要见真人嘅， 系 一定要见。 見㗎。佢話有時有好多可能咧個個樣好衰，就係但係咧你會發覺就係你見到佢之後，你會發覺 有 好可愛嘅。 哦 ，OK， 係啊，又或者就你要同佢傾偈嘅話，要同佢接觸咧，你先至會知道嘅就係佢有某啲特質咧係你喜歡嘅。係，所以佢就係一定係要面試嘅，係要見面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基本上我淨係睇齋睇樣同埋齋睇佢俾你嘅 CV 裏面寫嘅嘢嘅話，嗰個唔係佢嘅全部嚟。 同埋而家好方便啫嘛，你又有嗰啲好多網上嘅會議可以見面，所以真係好方便。如果想見咪即刻開個上網咯。 啊，嗰啲又唔得喎，嗰啲 有 隔離針 嘅。但我試過嗰啲見噶，都 OK 噶。有時仲好， 你梗係 OK 啦。 唔係，有時仲好係咩咧？你見嗰啲咧，其實真心講，你就係上身著住你需要。俾人 下身要睡褲啊嘛， 身睡褲啊，著翻拖啊，必咧。 但係你唔覺得個感覺你自己都唔認真咩？即係你著住睡褲， 又唔係 人哋睇唔到啫。但係你個感覺，我唔得噶啦。即係有一段時間咧， 即係成 set 著曬嘅， 成 set 著曬。 有一段時間 COVID 咧，阿小華屋企做節目，佢都要換翻去街衫嘅。 係啊， 就算佢喺 work from home， 佢因為影到佢咧，佢都要著去街衫。你如果唔係你著睡衣咧，你個人喺度撇撇地。 我非常同意，其實我啲嘢咧係由內而外嘅，係啊，因為其實我睇過有一位嘅即系叫做系时装达人啦，即系到八十几岁啦，咁但系哇，大家都系睇佢头嘅。佢就系话每一样嘢都系非常严谨嘅，严谨到去到乜嘢咧？就系、是、就算我今日要着一对袜子嘅鞋，我里面都要收到啲夹号咧。佢话因为呢啲嘢系我自己先至知道，同埋你唔知道嘅就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好可能咧就会突然之间有一日你就会除咗对鞋嘅时候，会俾人哋见到哇，啲脚趾咁样嘅，咁样咧你所有咁多年嚟所建立。嘅形象一朝就丧噶啦，以及佢就系话女仔嚟讲嘅话，其实里面嘅嘢亦都好紧要。佢话因为你嗰日你觉得你自己着得里面嘅嘢，啲衫靓嗰咧，你系会 feel 到嘅就系嗰个 sexy， 嗰个感觉系喺里面度散发出嚟， 完全 你唔知 嗰个心情系由内而外， 系啊，由里面发出嚟嘅。你唔好以为你睇唔到， 着条孖烟通， 你唔好以为你睇唔到。 你觉得我依家系咩啊？散发咗啲 散发乌烟嘅灵气， 冇错。我發覺就應該係裡面啲可能嗰啲橡筋又鬆鬆地啊，黃黃地啊， 爆咗！ 我相信係咁樣。 有冇著孖煙通啊？裏邊仲有幾隻真烏蠅飛下飛下咁樣。 真烏蠅 喺某一個地方停留咗喺度， 有啲跡咁樣。 真係㗎，你自己知啊！你唔呃，你會以為呃到人嚟嘅，你呃唔到自己啊嘛。 我又唔信，我唔信， 我又冇咁 detail 喎。 我 detail 噶呢啲位。 同埋啊，反而咧，頭先用嗰個話一啲網上見面咧。最重要是什麼？我自己覺得的，即是經驗就是一定要找一個光源呢，即係一定要 清晰， 係啦，光啲。 仲有啊，你唔好一個好亂嘅房啊！有時咧，你做呢啲 zoom 咧，後邊原來啲底衫就掛曬喺度， 轉咗 幾條內褲又劈埋一邊背景。 你個背景轉啊，咪得咯，好俾你見到咯。 係啦，咁啊最安全啦嚇，咪見到好多秘訣嘅。阿馬老師以前見得多啦，因為你係老細嘛，你見人， 你 見 人 啊， 你睇咩多嘅咧？ 秘見同埋見到。 佢睇嗰啲唔講得出嚟。 你秘見係避開唔俾人 見，避開唔見係咪？ 專睇人哋突出。嗰啲即係突出 specific， 你會睇啲乜嘢？睇啲咩地方？一行入嚟嘅時候， 我睇下佢成個嘅外表，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我好留意呢樣嘢。佢見完工之後，佢出去啦，佢會唔會褪翻張凳擺嗰張台度？呢樣我真係 手尾嚟， 呢啲好個人，係呢啲真係好個人嘅嘢。 係有啲人就咁樣逛逛，因為咁佢行咗去 啦，咁就唔係即刻打個大交叉，明白曬。 好， 你見 點啦？ 你見阿姐係嘛？幫你執嘢嗰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及产品嘅法例今日起实施。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本港18000间食肆大约三成已经改用环保即弃餐具，特别系连锁同大型食肆。好多中小型食肆就碍于成本增加，仍然未采用。面对成本增加，黄家和话，部分食肆作性唔提供即弃餐具，或者要另外收1蚊至2蚊。佢期望市民未来习惯自备餐具，又相信走数6个月嘅适应期应该冇问题。本身系酒店营运总监嘅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 酒店今日執房之後，會根據新例提供木牙刷、紙製包裝牙膏，不會提供即棄拖鞋和樽裝水。但他說浴帽和剃刀現在仍然比較難找到替代品，期望環保署可以協助提供替代產品的渠道。警方數字顯示，近月網上帳戶被騎劫的案件有上升趨勢，由今年1月的大約100宗大幅上升至3月的大約550宗，升幅達到 4.5 倍，3個月涉及的損失金額總共超過2000萬。警方說騙徒手法和以往差不多，包括透過大量附上釣魚連結的短訊，假扮官方網站欺騙市民。警方又發現有騙徒騎劫一個帳戶後，再向事主親友騙取帳戶進行多重騎劫。警方說會繼續宣傳並透過應用程式、防騙伺服器以及防騙2熱線18222等協助市民。現時轉數快平台亦都會對轉數俾可疑帳戶的用戶發警示，提醒市民可能受騙。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以及戰時內閣成員金茨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話，加蘭特和金茨在通話中要求美國不要對任何以色列國防軍部隊實施制裁，但美國國務院的簡報沒有提到相關內容。美方表示布林肯、加蘭特和金茨討論到美國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改善加沙人道主義狀況和防止衝突擴散等，而以方就明確表示加蘭特和金茨今次與布林肯交談是為了說服美國政府放棄對以軍耶胡達營實施制裁的計劃。早前有報道指美國將會制裁涉嫌在約旦河西岸地區對巴勒斯坦人實施暴力的耶胡達營，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明反對，又說若果計劃屬實將會竭力抗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9点，升365点，总成交金额405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18.2，升14.4；美团100.1，升4.8；理想汽车101.9，跌4.4；阿里巴巴68.5毫半，升1.8毫半。盈富基金16.83，升3.5毫。中国海洋石油18.6，跌2仙。友邦保险47.9毫半，升7毫半。港交所221.4，升6.8。建设银行4.93，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59.46，升1.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4.7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72，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7,334点，升266点。港金报22,18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6.67美元。卖出2,37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象山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象山村一段咧比较车多。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石山街，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因为销路多分唔生性，最终方一乐提出离婚，跟严禁销路见佢哋个女和和。转眼四年过去，两人各自都有追求者，但佢哋又可唔可以忘记前尘往事，重新去爱？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嘅早上10:00搭八，要风骚就要健康啦。咁、啊、又叫短命排行榜，短命嘅原因排行榜。係啦，大家估下做即係呢个世界上呢。 瞓得少。 食烟飲酒。係咪呢啲呀？ 呢一个钟。呢、这、一个钟到你， 劳气，成日喺度快猛整， 唔中， 心情唔好。 其实咧 都有嘅，都有 啦， 系 啦。呢、 这个冇、这个、朋 友，得五样嘢啫。嗱，其实真系好犀利，五样嘢啫。咁你已经讲咗三样啦。你啦，你头先讲咩话？ 瞓得少， 瞓得系啦。其实佢唔系 Sally 瞓得少，佢系失眠。咁同埋咧，佢里边 point 一样嘢咧，佢话其实七个钟咧系最适合嘅。但系你唔好以为咧唔够瞓，梗系唔好啦。原来瞓得多就 好。 原来你一路多咧，譬如八个钟、九个钟、十个钟。咧，佢嗰个叫死亡嘅增加率又会多翻嘅咯，即系唔系话系咁瞓就好嘅喎。 我嗰时候听过，你瞓得越多咧，同你嗰个叫咩啊 ，depressive mood 啊， 哦，即系 你嘅系啊， 你瞓得多咧，同你嗰個抑鬱嘅心情都會有啲關係。 因為你唔想起身， 我唔知係咪因果啦，定係總之有關聯啦。 即係你越瞓得多，你個人越抑鬱啦。 係啊， 即係佢係果定係因，因定係果， 就唔知啦。係乜嘢？主要係關聯嘅，所以都冇瞓咁多。 OK， 咁啊 ，Sarah 都講咗兩樣啦。第一樣咧就係一個人啦，係嘛？你先 一個人， 一個人啦。第二樣係煙啦，係啦，佢酒啊冇提嘅煙啦。 唔做運動咧？ 唔做運動是第四個係嘛？ 嗱，其實咧，獨自啊，即係冇社交活動啦，一個人啦係其中之一啦。煙係啦，頭先你個失眠係啦， 咁兩個係。 另外咧有一個咧，我一睇嗰張相咧，好熟喎，有個男人好大個肚腩， 大肚腩啊！ 係啊，真係中央肥胖係好大件事。 係啦，咁咧就係講肥胖嘅。咁當然咧，佢話佢嘅中央肥胖咧，可能話呢一個比全身肥胖更加會。嚴重我唔知啊，即係我咁諗啫。 係真嘅，因為其實佢係包住曬佢所有，因為個肚腩中央肥胖嘅就係佢包住所有。唔好意思啊，我個手我收翻我手翻，佢包住曬你所有嗰啲即係心肝脾肺腎啊，即係你嗰啲器官啊，係啊，所以嘅就係如果你有睇過。嗰啲圖片係好得人驚嘅，係啊，即係嗰啲所有嘅器官都係有 啲高啊嘛， 包住佢嘅。 但係咧，我嗰日咧好認真咁樣望住塊鏡啊，我發覺咧我肚 真係瘦咗， 唔係啊，喺呢一度嚟嘅，而我嗰個腩咧係中間。 你即係想講咩？ 即 係 胃腩。即係你想講咩？即係你呢個唔係叫肚腩係咪？ 係啊，唔知叫咩腩。 腩肚 叫。腩就係腩啦，係有分嘅咩？哦，即係你覺得牛雜你可以有唔同嘅係咪？豬肚有部唔同嘅部位係咪？有啲啲格仔會大格啲，有啲會細格啲係咪？ 咁你睇完之後感覺良好啲啊？ 咁係點樣啊？ 係咪即係會 健康？但系仲肉酸， 唔系我咧，应该要加多一样嘅就系欺骗自己， 欺骗自己， 唔承认事实，欺骗自己。 好啦，而第五样嚟，即系先问第五样系咩咧？ 估啊，一齐估啊， 好啊。 好，我俾个 tips， 我哋每日我哋四个啊， 唔食早餐， 唔系都有做，同埋都做得多。 吓，运动，成日讲嘢， 成日讲嘢， 成日 讲嘢，成日笑，唔系冇理由噶。 冇嘢， 我哋而家动作系咩？ 坐得耐，系嘅。 咁有好多行業咧，嗱，我哋都叫好啲，因為第一，我哋播歌可能起下身啊，新聞可以出下去啊，或者都係三個鐘啫， 內地 都。但係人哋嗰啲的士哥哥啊、巴士哥哥啊，或者 長途先辛苦啊， 坐十個鐘分分鐘 啊，辛苦噶，係啊。 咁咯，咁坐得耐都係一個原因，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起下身啊，甚至嗰個同阿的士哥哥即係都年以上嘅啦，咁我话咦，其实你日日坐咁耐都好辛苦喎。佢话唔紧要啦，我一路揸一路咁喐下个手啊，喐下 一路揸啦咁样。 唔关事嘅，讲紧嘅系下肢啊。 我知，咁我都照听啦。 系， 喐啊喐几 多，都好好过冇，好过冇。 佢冇危嘅只脚系嘛？ 因为有时嗱，就算唔系揸车咧，你见到佢哋咧，佢都唔会劈低架车噶。佢停喺度等客咧，佢都系坐喺度。 冇错， 佢都仲系，佢姿势都仲系。系啊，佢都仲系。咁所以可能系咁咯。 落车拉下筋咯，如果等客嘅时候。 我会咯，如果我系佢，我会落。车啊，拉下筋啊，喐下只脚啊， 唔系 office 都有个情况嘅，但系其实我谂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方法嘅，例如嘅就系试下，你知唔知你嗰张仲有张凳咧，你换转第二啲就得噶啦，嗰啲叫做 fitball 啊，咁咪好大只嗰啲波波咧，系啦，有啲人有啲 office 咧，不过外国人比较多坐个波， 但坐唔稳噶， 就系要你唔稳，你就 系 讲到呢个，冇错，你就系讲中咗个重点啦。 我先有听人开始送个波俾你， 其实系真系得嘅，因 为 你坐落去嘅话，你会喐嚟喐去喐嚟。压力间啦，咁样咧， 我送俾你冇问题。 咁 你 咁做啲咩效果啊？即系会达到咩效果？ 你个 core 咯，咪就系你个肚腩呢个位咯。 烧紧你个， 真系噶， 系啊， 喂，试下。 有人咁用噶，真系噶，因为我有个朝朋友咧， 夹钱买个波俾你， 每朝三个钟，我唔信你两个礼拜冇效果。 真系噶，因为其实你又坐得唔舒服啦，你坐得唔舒服，你咪会起身咯。你起身嘅话，咁咪唔使成日都咁样坐住咯。 咁不如 跟住又唔系话自己个我嗰个唔系肚腩，我系胃腩咯，系咪？无谓啊！ 喂，佢坐落去咧就系一个波坐住另一个波。因为佢肚有一个波， 佢自己有一个波， 系啊，冇错啦。佢肚腩个波坐住个，系一个胶嘅，系咪嗰啲 胶嘅波嚟嘅？其实基本上嗰啲叫健身球， 系我知 啦，有唔同嘅 size 嘅。 我望住个肚腩真好笑，明明侧围个腰侧边都有肥肉噶嘛，点解系都要话个肉喺个胃度咧？ 因为佢已经大到跌 咗落 嚟，你 明嘛？ 佢点解 suppose 佢以为嘅就系个波应该喺呢一度咧，先叫做肚腩？系啦，但佢而家呢个就唔系叫肚腩咁样咯， 唔系咧。 你试下睇下医生，佢点讲啊？ 嗱， 唔係咁又點啫？ 你而家你係咪你而家咪吸氣啊？ 你放鬆， 你放鬆啦，你放鬆啦。 係啊，你放鬆啦，佢揼咗落嚟嘅咯，跌咗落嚟嘅咯。 哦 ，OK， 唔係啊，有啲人都係咁㗎，因為佢大到一個位嘅時候嘅話，佢就唔會拱起嘅，即係唔會隆起啊。你明嘛？即係佢跌咗落嚟喺下邊咯。咁都係一個肚腩嚟㗎。 馬老師，我想問啊，因為我識得你比較淺啊。你係幾多歲開始發覺自己依個肚腩越嚟越大？ 佢係冇發覺過，佢而家都唔發覺。 佢而家都冇發覺。 佢而家都唔發覺 㗎。係 啊。几多岁开始啊？我开头识你嘅时候，你个肚腩冇咁夸张嘅，佢有嘅不嬲都。 咁即系储咗几廿年噶咯喎！ 你记唔记得我哋嗰时一齐做嘢？佢冇咁夸噶，我哋唔会笑佢个肚腩嘅。佢而家系突然之间就好似大肚咁样。 又唔系突然嘅，都有四五年啦，我估 系 咪？ 系嘅，佢 有 啲时间， 好多年， 佢被心机储到咁样嘅。 系石英嚟噶啦，如果系 B B 嘅话就系石英嚟嘅。 石英， 石英， 石头个石， 仲未生。 如果储少少，储你储肚腩咁就好。 我想问淑女系咪放弃咗佢噶？ 放弃咗啦，系啊， 唔系嗰时未噶。话唔知两个月度一次噶， 曾经有谂过 啦。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基本上佢都冇心，佢冇心嘅话系点样都帮佢唔到。 佢有心，佢有心储啊。 有一段时间佢系曾经真系好过嘅。 不如你好似阿 Sarah 咁，你试下一六八啦，真系再做。 你嗰个未试过。 佢试过，佢都试过一六八。 但系你一六 喺我嘅见证之下，唔得，佢根本就唔得。系啊， 系咪？ 佢真系试过。 你做得唔够耐时间咋？ 佢唔嗱，我觉得佢每一样嘢咧都有一样嘢嘅就系佢冇恒心。 试两下就 佢冇恒。心系啦，佢有少少嘅话咧，佢懒醒，跟住两个月无端端佢又会生啲嘢俾我。 你收翻懒醒 啦！你系真系懒醒，点解咧？因为突然间有一日佢话俾我听，你唔好话我冇行路啊，一日咯，行咗一万一千唔知六十几步，就 系 嗰日啦。跟住我就冇见过啦。 我即刻攞俾你睇。 你何必要咁样咧？系咪先？ 幼稚嚟。 同埋我就佢成日冇恒心，所以所有嘅嘢嘅话都唔会 系咪？因为一六八，如果你真系执行，起码超过一年咧，我唔相信冇效果。 其实我自己最执行咗大约三个星期。系啦，我已经减咗六磅啦。 系啊， 系啊，一日食一餐，系啦，执行十一二啊一六八，系。 同埋 我 谂你嗰一餐都系正常嘅餐。 正常餐。 我谂如果佢一六八嗰一餐咧系四餐加埋嗰啲饭量啊， 佢唔执行一六八嘅话，佢都系食两个甜品。 你转头话俾大家听，我每日 我唔睇啊，我唔睇啲假数据啊。 讲得好啊，你家自己又何必咧？ 全赖你真光阴。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中不能浪费的五样东西。人生里面有很多嘢，我哋唔可以胡乱地浪费。第一就系时间。时间是生命之中最宝贵的资源，一旦失去就没办法挽回的了。有没有计过你每一天用时间浪费在几多没意义的事情上面？看手机、看电视、坐在发呆。我们应该明白时间是有限，每人每天24小时。请合理规划和利用你的时间，不要被它在没意义的事实之中一分一秒地浪费消失而掉。第二，健康。健康是生活的基石，没有健康人就没有所有东西了。但很多人经常浪费自己的健康，不留意饮食作息，过度消耗自己的体力精力。应该睡的时候不睡，不应该睡的时候又睡。大家请明白，健康是无价的，不要过度劳累暴饮暴食，请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三，信用。信用是社会互动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关系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地位，人家信不信你就是基于你的信用。好多人经常挥霍自己的信用，讲完的事又不算数，没讲过的事自己就去做，不守信用，言而无信，就会破坏你的信用。信用好像一个人隐形看不到的卡片一样，一想起你的名字就会想起很多你曾经做过的事、讲过的事，所以请保持诚信守信的原则。第四，金钱。不讲不讲都要讲，金钱是我们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我们生活品质是非常之有关。好多人浪费自己的金钱，不懂理财，不懂节约，先使未来钱。请明白金钱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合理地规划利用金钱，不要过度消费奢侈浪费，请理性地将金钱好好使用。最后就是人情了，人情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连结，关系到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和谐。好多人经常挥霍自己的人情，不懂得珍惜，不回报他人的好意。人家今次对你好，你完全不感恩，下一次还会不会对你好呢？就真的不知道了。人情是宝贵的，应该懂得感恩，回报他人的帮助和关怀，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总结今日所讲的就是珍惜时间，注重健康，守好信用，理财节约，感恩回报。一生要过得充实、健康、有意义，必须由我们自己好好地经营我们的人生。请谨记以上所讲的五样嘢，唔好浪费，唔好挥霍。 这上冷一脸我非伪装，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滴出泪水，爱浓于此百般，无论那些际遇回忆都会太远，恐发现话前言为情愿赔上一切，都不算后悔，应不应已经相会。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 彼此经过。天无端很暗灰， 我想问下乌蝇老师今日教咩啊？ 今日教狮子石狮子， 唔系打 鸡蛋啊， 讲蛋啊， 唔讲啦， 唔讲蛋， 唔系会笨蛋啊，赌蛋你未讲， 系啊， 点解搞事叫赌蛋咧？ 系啊，就混蛋就圆蛋， 嗯，你唔讲， 又唔讲啦，而家 我中意飘忽啲， 好啊， 今日讲狮子石狮子， 你而家又话石狮子，一阵间就讲翻蛋系咪？飘忽啊嘛， 下个礼拜又变翻做蛋， 系啊，飘忽， 你真系了解佢，你真系了解佢， 你哋细个有冇去嗰个银行？ 有 嗰个狮子， 有坐过，骑佢影过相， 你都有影过， 有系啦。唔单止嗰度有啊，仲有咧，又叫冰头花园，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 即系动植物公园门口都有石狮子， 都有石狮子，系啊。唔知点解细个一见狮子就骑噶啦， 系啊， 系啊，会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同埋 你有冇 听 讲 过？ 夜晚黑佢会走 咯，系啊，嗰个银中环嗰个啊嘛，会出嚟周围走。 石狮子对眼会变红色噶， 我知啊。 你咩环境？ 你点睛咪得咯， 要起鼓啊！ 点睛咁样系变红色绿色嘅，有几惊啫？ 阿杨有冇听过啊？嗰个都市传说， 夜晚会走出嚟周围。 都市传说嚟嘅咋？ 冇错， 古仔嚟嘅咋？ 我信噶， 你信噶？ 因为有时你见到佢个样唔同 嘅，佢咬过嚟 嘅，喺闭路电视咪得咯。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開心太耐，就已經算好快活噶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至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晏晝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阿老师早晨， 喂，早晨早晨。咁诶，讲石狮子啊，嗯，头先讲， 但系唯独是系石狮子啫，系咪？唔系真个嗰啲 lion， 唔系嗰啲 系。老师，其实咧，除咗石狮子，仲有铜狮子啊。因为咧，你头先讲银行嗰个咧，系唔系石狮子？ 啊， 应该咁讲，嗰个位咧有两。两石狮子 系啊系啊， 因为中嗰个咧就 系 石， 冇错冇错， 系 香 系啊，另外嗰个就系铜狮子。 你知唔知嗰个狮子有名嘅？你知唔知啊？ 系咪佢嗰个银行名嚟噶？ 唔系啊， 嗯，有名 左右两狮子，佢自己有个名。 我记得好似系啊， 系啊， 左狮子右狮子， 系啊， 叫咩啊？ 嗱，擘大嘴个哇嗰个咧，叫 Stephen。 哦，英文名， 系啊，英文名， 中文都有噶。试睇翻， 你系认真噶，你 认真认真，因为咧 边个安噶？ 呢个铜狮子咧就有个叫 Stephen 嘅人建议嘅，所以咧嗰个狮子咧就用咗佢个名啦。 史提芬斯 有两个嘅咩？ 有， 我以为两个样系一样噶， 左右两种，左右两种， 唔同样噶，就算石狮子都唔同样，一公一乸噶， 系咩？ 一公一乸噶，系啊。 我就係見到有一啲嘅就係個波噶嘛，係 啊，冇錯， 撳住撳住 撳 住 個 波， 你撳住啲嘢嘅，撳住唔同嘅嘢， 撳住個獅子仔 啊，對， 撳住個波，你覺得佢係男仔啊女仔啊嗱？ 梗係 男仔啦，打波嘛， 真係咩？ 我估系啫，咁另外嗰只揿住个狮子仔即系凑仔咯， 冇错， 就系狮子乸 咯，妈妈系啦，咁啊左边嗰只狮子一定系 男 噶啦，因为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 好，继续讲翻铜狮子先，头先一只叫 Stephen， 另一只叫乜嘢名 ？Mary 咩女仔啊？ 女仔 啊？ 女仔 阿娟 Stephanie， 点解唔可以改中文名啊？阿娟。 Teresa 咩字头开波？ 佢叫做 S， 都系 S 字头。 Sandy，Sally，Susan，Suzuki， 唔好讲，诶，冇讲 ，Sumi， 几个字啊？几个字啊？ 呢个唔普通嘅呢个英文， 唔普通噶， 叫咩 ？Sabrina， 叫做阿史迪啊 ，Stitt，Stitt， 两只都系男仔嚟嘅，因为嗰阵时都系。 呢个女仔名嚟佢咩？ 系咯， 唔系男仔，我话两只狮子都系男。 唔系啊，个女仔叫史迪啊，你话 唔系，因为石狮子，中国石狮子只系一男一女，而呢两只咧都系男仔，两只都系男仔嚟嘅。 系 唔紧要，头先佢讲咗，我都以为系，总之有两只嘅就一定系一只男，一只系女。 中国石狮子系， 因为你话男左女右啊嘛，即系其实外国就冇呢样嘢嘅。 系啦，因为呢个铜狮子咧就系嗰阵时上海嗰啲银行大班建议整嘅，上海都有两只，香港都有两只，系啦。咁咧，所有狮子咧。佢哋都系坐喺度嘅， 但我想问呢个同古文有系啊有关啊？今日讲 唔系我呢啲系题外话俾你， 呢个人题嚟嘅， 几得意啊！呢个系啊，好过你啲课程， 我都觉得系。 点解啲题外话好听过你？ 继续讲，继续讲。 嗱，你头先 佢趴喺度噶嘛？ 系啊，所有狮子都 系趴 喺 度 噶 嘛？ 系咪狮子只只都中意玩波噶？ 诶，唔系，其实唔系噶，有啲系企喺度噶。 少， 因 为 冇狮咧，都系搵啲系引狮子 啊 嘛。 哦，系啊，系咪？系啊，系啊。 你咪住喺英国 Trafalgar Square 嗰度嘅话都有狮子 嘅，系我依家讲中国嘅， 都系继续系中国嘅。OK， 好好好。 头先嗰个因为银行嗰两只太经典啦，咁所以就同大家分享。 嗰 两只 咪趴喺度咯， 吓 嗰两只咪趴喺度嘅， 都系 趴喺度噶嘛，佢唔系企起身噶嘛，系冇见到脚， 惊啲狮子都会行佢。 哦， 走咗唔翻， 我都觉得系，但系趴喺度佢都可以起身噶， 系啊，隔你身咪得咯。 我仲以为会唔会系雕塑咧？你整嗰四只脚咧难搞啲噶。 好啦，你 同埋人哋会踢嗰啲，跟住佢就有痛脚。 你有冇发觉狮子个口里边有咩啊？ 含住粒珠， 系。我点解会含住粒珠啊？ 因为惊佢讲嘢。 唔系嗰个宝珠珍珠嚟嘅珍珠，因为佢系宝物嚟嘅，因为佢帮你看管住。 系你咧 精华嚟嘅，含住啲精华喺个口度。 做咩要含住？ 好嘢啊！就真系好嘢咯。 因为咧，佢系一间银行嚟啊嘛，咁就系等于咧帮人保管啲钱，佢就保咗粒珍珠，因为佢寓意。 唔系，我依家系讲紧一般中国嘅石狮子。 系 哦，系啊，珍珠。 我知道，我知啦，辟邪。 你嗰粒珍珠啫，嗱，獅子就係攞嚟辟邪嘅， 本身就係攞嚟辟邪嘅。嗰粒珍珠， 仲有嗰粒珍珠係個獅子嘅靈魂。 我知，係俾你玩嘅。 因為 大家都想扯佢出嚟啊嘛。 你有冇留意？你唔知點解你擺啲嘢喺度嘅話，你啲人就會摸下佢啊，又或者佢就係即係整下佢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因為咁樣而為你帶嚟好運。 嗱，其實咧兩個頭先都講得啱嘅啦。 點解？ 就係咧神言啊！即 系 粒珠，系啊，唔好乱 口，唔好乱噏嘢啊嘛。 咁你都啱嘅，就系啲珠宝嚟嘅。系咧，狮子咧，以前咧啲人觉得咧，佢好套好多嗰啲宝物出嚟嘅。咁呢个狮子咧，其实咧就系话啲人咧告诫啲人咧唔好乱噏嘢。 嗯， 系啊， 慎言。 慎言。 好。 咁头先你又讲摸狮子啦。 系啊。 系啊。你知唔知咧？每狮子每个部分你摸下佢咧，都有啲寓意 嘅。 应该 系噶啦。 摸狮子头咧， 摸个狮子头，发到变猪头。 系咪呢啲位置啊？即系可能系摸佢只脚啊， 摸 个狮 子 手， 下世唔使做狗。啱啱？ 你系受咗啲咩刺激啊？ 佢嗰啲好似系嗰啲打小人嗰啲 咧， 系啊，摸狮子脚，希望你有痕迹着嗰啲。 摸狮子尾， 唔系祝福啊，大佬呢个 唔使死， 诅咒嚟噶喎。 唔系都唔系诅咒， 唔系佢讲嗰句啫。 唔系我哋话，如果你系打小人嗰啲，都唔系啲好嘢啊。但系我哋估啊，好唔好？有狮子头啊？你揾到未啊？ 问到 啊， 摸个狮子头，一生乜乜乜， 乐无忧， 唔使愁。 不用愁， 不用愁，系啊。 摸个狮子背咧， 摸个狮子背， 乜嘢都唔后悔。 啱喎， 佢个都系用翻个背做谐音， 做极都唔会攰。 唔系啊， 背 即系背，用翻个背字啊， 系同音。 背啊，即系背啊， 即系背啊。 摸个狮子背，唔会俾人督后背。 系好活一背背。 咩叫好活一辈 一辈子啊？ 系啊，即系好好命啊，系嘛？好命又又活。 好嗱，如果两公婆咧摸下个狮子嘴会点咧？ 摸下狮子嘴 好过自己嘴， 即系其实你又系啦，打佢咯，系啦， 生仔又生女， 系啊，摸狮子嘴，生仔生女， 佢 又几 好啊！摸下狮子嘴。 又同个嘴都有关嘅， 又同个嘴有关 系啦。 我知，拍拖拍到落尖沙咀， 中国股市， 同你嘴都落尖沙咀， 得唔得？摸个狮子嘴， 摸狮子嘴， 开股啦。 阿天，阿明， 我知道，今晚唔 想 守規矩。 哇，正啊！ 日日摸咯， 摸住嘴嘛，系咯。 我哋全家好搭水， 系唔系？夫妻不吵嘴， 系咯，几好啊！仲有咧，仲有 咧。咁嗱，我狮子有一个部位咧， 系 就唔会病噶。 劈劈， 摸狮子尾尾， 唔系唔系，嗰个音系病嘅，个音系咩啊？ 系嘛，同病有冇关？ 同病少少谐音嘅， 病 病病病， 我知摸佢个病，狮子病 错。 冇， 因为佢伏喺度。 哎呀，你冇冇啊？睇唔到。诶，等先。 我知佢病病病病病病病病。 冇喎，冇音 系， 冇音系似喎， 冇啊， 病咪先病， 背系咪背部啊？唔系背部， 病病病， 你快讲啦，佢发癫啦，佢 唔系想估啊，想估系练到嘅， 唔系 喺边度嘅， 新嘅 新 嘅， 新嘅哦，嗰啲系会摸到嘅系咪？ 摸到，会摸到嘅，你唔使即系好明显就摸到， 手手 唔系 同个病字有谐音喎，佢 系啦，但系嗰个字好 系食佢嘅韵母定系声母啊？ 病咯，总之病咯， 声母即系 声母，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劈劈咯，唔系咩？ 系劈劈，不过佢嗰个咧叫 屁股， 臀部 掟啊，掟即系掟啊，掟啊，即系月字做个定啊，即系 月字做哦，知咁呢个系咩？咁系边度？咁即系边度？ 劈 上边， 对上 系啦，佢唔系伏喺度后边，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就摸嗰度咧就唔会病。 哦， 嗰个狮子钉， 好似人讲 狮 子上讲呢个字， 钉 嗰个位哦，钉 ，OK， 知道系啦，系啊，即系钉即系劈劈啦，吓， 嗯， 系啦，咁跟住头先我咪讲， 定系你讲紧后脚嗰度啊？ 佢 即系佢趴喺度噶嘛，佢趴喺度，你冇个后脚 嗰 个位咯， 大嚿嗰度咧， 系咯系咯系咯， 第三嗰啲位， 哦，咁咪劈劈咯， 总之系劈劈 啦，上劈劈咯， 上 你都有啦，你个肚都有分上同埋下啦， 三番三番啦 ，OK。頭先我咪講過，隻獅子會隻眼會紅嘅，會有啲災禍。係咪災禍啊？即係如果啲人以前 瘟疫 唔係 颱風， 旱災 唔係。 以前係咪農業社會會好擔心嘅？ 哇！ 有蝗蟲 係咯， 唔係 冇收成， 唔係天然嘅災害。 天然嘅災害就呢樣咯， 要走嘅 龍捲地震， 龍捲風地震海嘯。 誒，類近啦 嚇。同呢啲有关 水灾啊！ 哦， 水浸啊，嘘嘘声。 哦，水浸真系咩都冇晒，好麻烦。嗯， 咁你知唔知点解会眼睛会红咧？ 因为唔瞓， 因为佢唔开心， 眼干。 喂， 因为佢系红眼睛， 眼药水俾佢。 嚟啦，滴个滴眼药水俾佢啦。 咁因为石狮子咧，其实咧喺外国传入嚟嘅， 系咩？ 中国冇嘅， 系咩？ 系啊，中国冇狮子嘅， 中国有麒麟， 有老虎，有豹，咁啊狮子咧系啲外来物嘅，就系张骞出使西域嘅时候 带翻嚟， 系啦，同埋咧嗰阵时好多外国人咧就攞啲狮子嚟 奉献俾皇帝、 俾皇上，系啊，咁啊全部都系狮子。咁但系咧，原来咧，佢哋认为咧，狮子系有风水嘅作用嘅。 嗯， 所有狮子都要摆屋嘅 外 边，系啦，就望 看住间屋。 佢系猛兽啊嘛，猛兽唔会摆喺屋里面嘅。 但系咧，老虎就摆屋里边啦。 点解啊？ 啊，因为 惊佢打交，唔系因为你出边有老虎，唔系出边有狮子嘛？你里面系咯，摆埋喺出边嗰个咪打交咯。 因为咧，狮子系可以食老虎同埋豹嘅。 嗯， 即系好似我哋捉斗兽棋， 但系佢摆屋里边啊，个作用系咩啊？ 系啊， 边个啊？ 老 虎，老 虎，老虎点解要摆？哦，镇住镇宅， 镇住系啊，即系 镇住老虎乸 里边， 老虎镇老虎乸 就系老虎乸镇镇翻 住，镇住个老虎乸， 系啊，你见到佢就好震，唔系咩？唔系咩？ 你屋企使唔使摆只老虎？ 摆几只要？一只顶佢唔顺，一只撑唔住， 系啊， 摆几只？ 系啊，动物园咁样啊，乜都摆啲，乜都摆啲。系啊，又有马骝，又有袋鼠，咩有？好，继续啊！喂， 我见到佢， 喂， 呆咗啊！ 好， 好嗱，狮子咧，以前咧就唔系叫狮子嘅， 嗯， 系啊，因为我哋 冇呢样嘢， 冇呢个字嘅，即系狮子呢个狮字啊， 系冇呢个字，咁我哋点知系咩？ 两个字， 连 两个字，唔系 咩 兽？ 咩 兽？唔系，同埋咧，嗱，呢个狮子咧，嗰个原本个字咧。就是叫做呢个孙毅， 大家唔識噶啦，係九爪邊做個盡同埋做個鹽。 即係你意思係佢個名叫孫毅啊？ 係啦，同埋咧，原來咧啲人曾經另一個傳說咧就係話係龍嘅仔嚟嘅。 哦，咁奇怪，龍生獅子， 係啊， 同咩生啊？個樣咁唔似，一條龍長瀨瀨，跟住你又生到毛神神。 诶、欸，喂， 毛神神 系嗱，讲开石狮子咧，个、欸、头咧咪有啲挛挛嘅， 毛嚟噶嘛， 挛嘅即系石狮子啊， 即系你讲紧呢啲 鬃毛啊嘛， 系啦， 即系个头嗰啲毛， 冇 错，其实佢系 原来咧 挛毛啊， 系咯， 有啲数字都有规矩嘅， 数字有规矩， 系啊，即系 九个圈啊， 九九个圈 啊，四十五个圈，你觉得系代表咩啦？ 四十五个圈， 系啊，即系个头顶有四十五个嗰啲挛弓 虾米啊，代表啲咩啊？ 系啊， 有意思嘅， 系啦，同埋只系唔系个个人门口都可以摆四十五个头， 系咪同系咪同系咪同皇帝 九五之尊，九五四十五， 九五四十五， 系叻仔啦， 好， 系就真系 即系皇帝嗰啲 皇宫门口 皇宫先至可以摆嘅， 可以摆有，下次我去数下先。跟住咧有一啲， 哇，系咪真噶？我好惊喎！如果系咁，嗬，冇啊！如果你唔记得咗嘅话，跟住你咪画多个，画多个 咯，四十八斩头啊， 冤家个落去咯。 有一种咧，就即系啲官咧，就十三个。 哦， 嗯， 咁又有冇原因噶？有冇原因？ 有呢个十三太保， 咁 咧每第一级你就少一个圈。 咁如果我哋点咪光头咯？ 光头师， 我哋咩都整唔到啦。我哋平民，平民咪光头师， 可以系圈添啊！ 戴翻顶帽咯， 系啦， 光头狮子， 点解啊？ 系啦，系啦，系啦， 普通一般都得啩，整几只圈？ 以前就系咁样， 又咁讲，普通人边有资格整到狮子咧？ 以前系真系好少人， 都系 多数 要有钱人 喺啲门口啊，即系摆门口同埋左右，头先讲咗啦，要分 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同埋咧， 真系命名噶，真系要佢即改翻个名噶， 冇名， 冇名噶， 同埋咧都有方向喎，就系全部要向西北， 向西北， 有咩原因？ 系啊，点解啊？ 镇宅啩，我唔知啊呢个。 我仲以为系要咩坐北向南添。 以前嗰啲屋就系坐北向南， 系咯，一定系噶嘛。咁佢都要坐北向南噶，因为佢就个摆门口嘛。 冇错， 系咯。咁你向西北咪歪。 其实咧，记唔记得咧？嗰时中文咪有两 set 嘅，一 set 系铜嘅，一 set 系石嘅。 系啊， 石个 set 咧，其实咧佢系似狮子，但系佢唔系画到咁象真嘅。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即系佢同嗰对咧， 艺术啲啊， 好艺术啲嘅，你明我讲 咩？ 系啊， 系啊， 系啊， 即系同嗰对咧就 似乜又似乜咁样啊嘛， 系啊，系啊。嗱，中国嗰个石狮子咧，即系雕刻嗰只咧，佢将狮子一个特征咧，将佢简化咗。你知唔知系咩特征？ 眼 唔系 爪， 佢须 唔系 尾巴， 有啲乜嘢？ 尾巴， 尾巴。 因为狮子嘅尾巴好长嘅， 系啊，同埋佢有条，好似尘忽咁。 系啊。执毛，执毛 就执毛。 狮子咧就好短嘅，甚至唔见嘅。 哦，剪咗尾。 点解嘅？剪尾。 啲狗咁咧，啲狗要剪尾， 收一收毛， 收一收。呢个字啊，多低你话唔好啊，唔人道。 No, not good. 其实咧，我依家讲紧啲咁严肃嘅嘢，你哋可唔可以？ 我都好严肃，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带我只猫去剪毛，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系咪剪 Lion King？ 我就点解咩叫 Lion King？翻到嚟嘅时候咧，就系有呢个啦，成条系成条尾啊，特别系个特色系咩咧？条尾佢就剃晒，剩翻最后尾嗰执毛，好丑啊！ 只猫点啊？ 唔 开心啦， 佢 知噶， 狮子啊，跟住我笑佢啊嘛， 系啊， 个头咧就剩翻我住个风狮，即系等于位全部剃晒，你明吗？系啦，好丑样，就 Lion King 嘅样咯。 好啊，准备好作句未啊？ 吓，要作句咩今日？ 作咩啊？ 嚟啊！ 作 石狮子，一人一句。 石狮子， 石狮子唔使屎，石狮子， 石狮 子， 门口摆只石狮子，睇住你一切咩？门口摆一对石狮子，门口摆对石狮子，帮手帮手， 门口摆对石狮 子， 好过摆一张烂椅。 门口摆对石狮子，今年搵好多银子。 笑未离开，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又逼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失亦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又觅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 CY 陈中就系呢首现任荣誉顾问，11:30听紧风骚快人啊，26度嘅温差，湿度84%。星期一嘅早上，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雨势会比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先喺11: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及产品嘅法例今日起实施，设有6个月适应期。有大型连锁食肆日前推出措施，外卖唔再提供即弃塑胶餐具，顾客可以加1元买即弃环保餐具。在新蒲岗一间连锁快餐店，有市民说支持走数，如果买外卖回家就不洗餐具，但在外面进食外卖就会买环保餐具，因为随身携带可重用餐具不太方便。连锁快餐店集团总监赵乐思说，顾客都对新法例表示理解和接受。他又说，环保外卖餐具成本较塑胶餐具高大约1倍，集团象征式向索取即弃环保餐具的食客收1元，同时鼓励食客多用可重用餐具。集团亦有推出印有卡通人物图像的可重用餐具让市民换购。首阶段酒数相关法例今日起实施，酒店和宾馆不能够免费提供部分即弃梳洗用品，包括胶柄牙刷、牙膏、胶梳、小樽装的沐浴露等等，较樽装水亦都不能够免费供应，旅客如果有需要可以俾钱买。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说，业界使用环保梳洗用品整体成本上升，但业界不会将成本转嫁俾消费者，并且会继续寻找不同供应商，减低成本带来的经营压力。他说，本港不少酒店已经因应新例，在楼层或者房间提供水机，也都有用玻璃樽取代胶樽水。徐英伟又说，不希望海外旅客来香港以为酒店为了悭钱而走数， 他高兴见到政府在机场、高铁站等向旅客宣传有关的新法例。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持续出现多个水文站，是水文站点超出警戒水位，北江干支流全线上涨，韶关市和清远市出现洪涝灾情。央视新闻报道，在洪峰过境清远英德市之后，当地江河水位缓慢下降，但沿江的店铺依然处于水浸状态。英德市部分乡镇在今次洪水中受灾严重，目前当地降雨相对前几日明显减弱，但是江河水位依然非常高。第二号洪水昨日傍晚前后经过英德主城区，北江英德水文站出现超过33米洪峰水位，超过警戒水位近8米，是当地在今个月遭遇的第二次洪水。另外，韶关市当局鉴于降雨总体减弱，将防汛二级响应降为三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至后期天气仍然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65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3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6蚊，啱啱跳咗316.2，升12.4。盈富基金16.7，升2.3。美团99.8，升4.5。阿里巴巴68.25，升1.55。理想汽车99.7，跌6.6。恒生中国企业58.9，升7.2。南方恒生科技3.26.4，升4.6。建设银行4.89，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8.28，跌3.4。中国银行3.37，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4.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3，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7241点，升172点。港金报2208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5.76美元，卖出236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咧有坏车，依家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慢线有坏车，依家龙尾去到北架山花园。咁另外跟进翻啦，就是较早前荃湾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象山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街市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仲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Dear Jane。 五月天。 温拿乐队。 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陈宗泽。我觉得快活的定义就是四隻字，及时行乐。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一阵咧十二点系有呢个数理关注组，而家讲下睇戏先吓。我谂咧，我嘅拍档咧，应该咧就睇得比较少嘅，其中一种鬼就系鬼戏啦。 我唔睇啊，我 你唔睇噶嘛？ 系啊， 我都好少睇。 我唔睇。 系啊，我知嘅。阿杨洋咧， 诶睇啊， 嗯，其实咧我 睇咩鬼啊？ 乜鬼都 衰鬼，冤鬼系啦。 冤鬼。 其实我觉得咧，戏咧有一两类咧比较难拍。第一就系搞笑片，因为咧引人笑唔系咁容易啦吓。同埋另外一样嘅就 系 鬼戏啦。通常咧鬼戏咧就以前嗰啲鬼戏咧就用嗰啲灯光咩下面打上嚟啊， 吓你咯 嗰啲，其实已经好旧啦吓。 突然间跌啲嘢落， 突然间跌啲嘢落嚟啊！ 但系都真系吓亲噶喎。 系啊，会啊， 系啊，突然之间音响咁嘅效果。 突然间你嘭一声，咪惊咯。佢吓我啦，跟住我大声叫啦，跟住咧就全院嘅人都 望住你。 你明唔明咯？即系佢我俾佢哋俾我吓亲啊！我真系好惊啊嘛！ 我自己觉得咧呢啲咁样，咁样即系用音乐吓人咧系比较低手嘅，我自己觉得。 但我都会被吓亲咗，我唔睇嘅。 同埋有啲更加低手咧，就系搵啲血啊，搵啲核突嘢啊，最核突嗰啲。即系以前有个导演，我记得访问佢，叫桂志雄。咁佢有一次咧行过雀仔街，觉得麦皮仲好核突，咁所以佢后来 觉得麦皮仲核突。 雀仔是嗰啲啊，成兜嗰啲咧，佢就爱嚟拍嗰啲阿李殿朗嗰啲咧，咩又即系唔形容啦，真系好核突嘅，系啦，咁所以睇到应该都核突噶啦。哇，近期呢个周末睇一套鬼片，系泰国嘅鬼片，其实泰国嘅 系啊 ，exactly。我同你哋一樣，我對泰國嘅鬼片咧係 有 一定嘅期待㗎。咁以前睇過佢一套講校園嘅，叫短故仔，好好。 哦，嗰個女仔 係啦，嗰個唔係嗰個叫《高深莫測一》類，係嗰個另外一套嚟，嗰個就唔係 exactly 鬼故嚟嘅。同埋以前有一套咧講鬼妻娜娜，係一個真人鬼片。如果你記得個故仔，仲有一個廟添㗎。而家泰國有個廟就係供奉嗰個鬼妻嘅。好啦，咁啊睇呢一套啦，叫《鬼聲音》，音咧就係音。阴阳个阴，其实都有人译咧叫鬼声泣，哭泣个泣，咁我唔知边个先系正式啦。咁其实我系有啲失望嘅，咁但系我睇完之后咧两个钟头噶吓，但我想问下你哋啦，如果我觉得失望嗰啲位咧，你哋会唔会觉得都怪怪地咧？ 讨论下 啊，金牌编剧，例如话好啦， 但有冇雷嘅？即系其实有冇剧透噶你？你会唔会剧透噶？ 少少。 O K， 如果想睇嘅朋友嘅话，而家唔好睇。 少少系啦，佢本来咧。个气氛系好嘅，佢发生喺泰国啲穷乡僻壤啲村落，周围啲树好高啊！ 你已经觉得好恐怖啦， 系咪啊？即系嗰啲屋咧，嗰啲比较 暗少少、 朴素嘅村屋嚟嘅，即系嗰啲一间平房嗰啲咁样。咁啊，有个大家庭啦，爸爸妈妈有六个仔女，三个大哥、二哥、三哥，跟住剩低就四妹、五妹、六妹咁样样。佢原則上講套戲咧就講鬼上身嘅 ，OK， 好啦，咁鬼上身嗰個係第五嗰個妹妹，咁話咧佢哋因為每次出去醒咧或者去玩啊去翻學咧都要經過一條好嗰啲叫。嗰啲叫咩路啊？乡间小路，咁然之后咧，每一次咧，细嗰两个妹，净系佢哋咋，都会听到有人喺度叫佢哋，同埋佢哋咧，通常都会企咗喺一棵大树嗰度，大树下边前面咧有一个泰国好兴嘅有个屋仔。一座咁嘅咧，好似 供奉嗰啲神， 好似供奉嗰啲神 庙， 一个屋仔咁样嘅细细间，佢就会停咗喺度，呆呆咁望住。 嗱，呢啲位嘅吓人噶。 好啦，咁我唔再剧透太多，但我只系想问，有啲场口咧，我觉得鬼故系咁样处理嘅咩？ 咁样惊。 好啦，嗱，嗰幕系咩咧？嗱，咁大家庭嚟噶嘛，有六个兄弟姊妹，有爸爸妈妈啦。其中一幕咧就系全部晕晒喺地下，晕晒。咁个鬼上身，鬼上身嘅个妹咧吓，就对住嗰个大，而家剩低大哥同呢个鬼上身个妹啦。阿妹就问：我而家揸住呢支枪。有三飞子弹，你想我打死边个？杀你阿爸、杀你阿妈，定杀二妹？边个咁样？咁跟住嗰个阿哥就唔好啊！你杀我啦！你杀我，唔好杀我屋企人。我唔会杀你，因为我要你尝尽丧亲嘅痛。我而家就杀咗你阿爸先。bang！ 咁好啦，咁啊，及一幕啦吓。嗱，呢个鬼嚟嘅话，嗰个上身个鬼嚟嘅。最后咧，佢大哥谂咗个办法。赶走咗，即系只鬼出咗嚟啦，离开咗阿妹啦，跟住佢走埋捉住只鬼，将支枪塞落佢口，砰！ 尖啊！ 跟住就成只鬼冇咗啦！ 哇！ 你觉得系咪鬼片啊？ 把鬼片， 即系我 睇嚟把鬼片。 呢一种呢一种系列好多，其实属于把鬼片。 你觉得任你噏啫？ 系啊， 鬼片系咁写嘅咩？即系鬼系碾死人啊，吓死人噶嘛，唔系揾支枪病你噶嘛，系咪啊？ 系啊， 系好怪啊， 怪啊。 咁其他我就唔 知。尾嚟噶啦， 近尾，近尾， 系咪应该系圆岛啊？会唔会因为圆岛啊个古仔， 所以就 乱咁嚟，系 啦， 就 衰 收尾 啦，打死一只鬼啦。但系其实最尾尾仲有一幕。更加高潮嘅， 放 彈 但就唔再 放彈，你咪用放彈會唔好啲啊？ 唔似鬼片啊，鬼唔係咁，我覺得你明唔明啊？ 明啦，你頭先我已經好笑啦， 玩槍 點啊？你同我而家嚟玩槍，你就唔好話你係鬼啦。 我想問呢個故事咧，即係嗰只鬼上咗佢哋屋企人身，係咪講個大哥做錯啲事得罪人？ 有冇警世意味㗎？ 係喎，因為我 fast forward 咗中間一啲，我唔明。 咁你又係，可能 我唔可以 完全錯過咗啲， 我唔可以完全話唔係，可能。会系 咯， 但系因为两个钟啊，中间好多嗰啲家庭纠纷嗌交啊，大哥又当完兵翻嚟，个二佬又话你唔帮手做农，即系我哋嗰啲 务农 嗰啲嘢啊，净系当兵啊，嗌一轮交，咁你系咪 fast forward 咧？喂，啲鬼边啊，大佬，我想搵鬼睇啊嘛，咁咯， 咪搵鬼睇咯， 系啊， 咁好似话改编字都系啲真人真事添嘅，好似系真系发生过嘅，系啦， 好啦， 叫做鬼声音 ，OK， 好，戴瑞， 好啦，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嘅话就系台湾区嘅一个咧，就系剧嚟嘅，系啦。咁啊，而家仲系即系喺呢个时间咧，我真系觉得好开心，因为其实我成日都会揾一啲咧我喜欢嘅组合啦，不论佢就系台前啦、幕后咧，都会系咁嘅。我觉得睇戏或者睇剧嘅话，除咗要演员要拣，班底非常重要，追导演啊、追编剧啊咁样。咁啊，净系咧听个名嘅话已经好吸引啦，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好啦，咁啊，演员方面嘅话咧，粒粒我都中意嘅，包括有林依晨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系咪？其实佢做好多啲偶像劇，直至到而家，我覺得佢係演技係好好嘅，可以咁講。另外有一位嘅都係嘅冷豔嘅個女仔，我好中意佢嘅，佢叫許慧玲。許慧玲咧，不嬲都俾人哋有感覺。 我都中意佢。 你覺唔覺得佢好好特別嘅？佢個樣佢唔係型，唔係話靚到不得了，但係其實佢好有味道。咁啊，其實亦都係啦。經過咗有好多嘅，即係咁多年嚟十幾年嚟嘅一啲，即係拍咗唔同類型嘅劇咧，我發覺嘅就係佢嘅演技都係去到有某個水準㗎啦。另外仲有就何君祥啦，以及咧就係有柯震東嘅。 哇，柯震東正啊！ 非常好啊，系咪？好啦，咁知名嘅編劇咧，亦都係我最喜歡嘅。 我 記得 有我個名啊。 有知名，你係香港知名編劇， 廣播 係啦，廣播道係啦，唔可以出得呢個範圍咧。 廣播香港電台 係啦， 出得呢個 風騷快活人， 風騷快活裏邊嗰個主題 歌對面 個片段人間係啦，冇錯。咁而我喜歡嘅呢一位嘅編劇，我記得我曾經同你有分享過嘅啫，有一套電影叫做《誰先愛上他的》，就係佢啦。 呢個好睇。 佢叫做徐玉婷啊，咁佢就係做咗邊個編導之外嘅話，其實佢周圍去揾人想做導演，但係啲人就覺得你寫嘅劇實在太過複雜，我好驚我聽到唔到，所以咧今個劇咧就係佢自己做埋導演嘅，所以我非常期待，因為我好喜歡佢嘅作品。好啦，講個故仔就係乜嘢咧？其實都可以叫做係簡單嘅，咁但係咧原來佢亦都可以將佢變得好複雜。兩位個女主角啦，講緊嘅就係有林依晨啦，同埋嘅就係許慧玲啦，同月同日生啊嚇，經常撞衫，即係你感覺。上覺得呢兩個人好似，但係其實佢哋又好唔似。但係咧，似係似在重要嘅就係佢哋兩個亦都係同一時間愛上一個男人，愛上 同一个男人。OK， 好啦，咁啊，经过咗十几年或者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嘅话，你会发现嘅就系佢哋两个个命运好唔同，一个嘅就系仍然系单身，另外一个就已经同呢个男人结咗婚，生个仔啦。咁而究竟佢哋有啲咩嘅中间嘅？糾纏呢其實講緊嘅就係一段呢兩個人其實本來係情敵嚟啦嘛，係咪？ 嗯、 好啦，咁如果我俾個牌面你睇嘅就係林依晨同埋許慧玲，你會俾邊個做小三啊？ 我 你一定 会 系俾 许慧玲啦嘛， 系咯，系咪？ 个样 系咯， 系咪？ 冇错啦，系啦，佢就系一个大嘅转反转，佢唔系一个小三，反而嘅就系林依晨里面其实系一个小三。咁跟住你会觉得啊呢个咁嘅安排嘅话都系非常之得意嘅。咁啊讲紧呢两个叫做本来系情敌嘅人啦吓，纠缠咗成十几年嘅一啲即系恩怨情仇啊，喺四十几岁嘅时候嘅话，咁啊究竟佢哋喺人生当中嘅话，仲有好多嘅嘢会继续喺呢度追求。同埋嘅就系大家都去互相度比较等等等等。好啦，歌曲方面嘅话亦都非常之犀利，因为佢为咗揾咗蔡健雅打造咗个就系全剧嘅配乐。 哇！ 系啊，就算系嘅话，佢配啲嗰啲歌好好听。嗯、OK， 好啦，咁其实我中意佢嘅就系话，你睇咗几集，佢未做完啦吓。咁因为佢几集里面嘅话咧，同一件事，佢今集就系俾阿林依晨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 嗯、 但系其实有好多一啲蛛丝嘅马迹、嗯、或者一啲嘢嘅话，第二集就会系从许慧玲。 嘅角度， 去睇呢件事，咁、你就会知道嘅就啊，其实件事有时好多嘢，我哋以为系咁，原来佢唔系咁。咁、其实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咧，就你逐一就每一集嘅话，佢就会拆解翻一啲编剧细心安排嘅小细节啊。咁、你会唔会觉得好有追看性咯？系、咪？而且嗰阵我会中意佢有好多啲，譬如可能爱情嘅比喻，譬如讲紧嘅就系薛丁格的猫。咁啊，我睇完之后我完全唔知系乜嘢，原来系来自嘅就系量子力学里。里面嘅一啲嘅就系讲紧嘅系思考嘅一啲思考嘅方法，我觉得嘅就系你好系好在嘅就系有时佢有呢啲咁样嘅比喻或者啲比较深嘅理论，你会喺睇剧情之余嘅话，亦都加深咗你自己，你会去睇，你会去了解多啲呢啲咁样嘅嘢。咁我觉得佢就多一份嘅深度，咁你会想学习一啲嘢咁，所以我觉得佢系非常之好睇。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就未睇晒，系啦，咁但系我已经觉得好吸引。 四集， 吓、暂时嚟讲好似系，系啦。咁我仲要等佢其他嗰啲慢慢出路。 一集都系四零分钟， 四十零分钟。但系、 OK、我都系想问柯震东嘅表演点咧？ 柯震东嘅表演我有少少，佢都真系同九把刀先至能够 即系困到有 困到一啲火花。 我同意， 你同唔同意我讲乜？ 配合好紧要， 系 个化学作用。 可能迟啲佢会好 OK。 佢俾我嘅感觉都系做开一啲爱情青春剧啊，爱情电影啊， 系啊，系啊。 OK， 好， 搵个时间 非常好啊。 我今日咧都介绍一套台湾 地区 嘅电影啦。个名咧就叫做《青春十八乘二通往》。有你的旅程啊，系啦，咁、个听个名咧都好，因为佢呢套戏咧其实可以叫做系日即系台日嘅一个， 我觉得好似日本 片 啊， 系好似日本戏名，因为佢个导演咧就系一个日本人嘅导演嚟嘅，叫藤井道人。咁咧呢套戏咧亦都有好多台湾嘅一啲知名嘅人士啦，譬如由张震做监制啦，咁男女主角咧就系许光汉，而家大家成日都系嘛讨论佢一个新生代嘅男演员。咁啊，女主角咧就系都一个日本演员嘅，叫清源果耶，系啦。咁呢套戏咧可以话一套点讲啊？追溯翻自己一啲初恋青春时候嘅一套爱情嘅小品啦。咁、但系成套戏我自己觉得咧系拍得好唯美嘅、因为佢系成个取景嘅地方咧就系台湾同埋日本。咁、所以咧亦都喺好多时候咧，佢哋会喺台湾啦、日本啦，亦都喺十八年前啦，同埋十八年后咧嗰啲片段咧去交错嘅。 系咪靓人靓景啊？ 靓人靓景，你睇啲景咧，直情阵间先讲下啲景，有个位直情系成个戏院啲观众系。哇！咁样画出嚟咁样，好讲下呢套系讲咩啦？咁其实咧就系个剧情咧系讲十八年前嘅喺台湾呢个地方啦。咁咧就即系阿许光汉饰演呢一个男主角叫 Jimmy 啦，咁佢十八岁。咁大家谂下啦，正值呢个青春美好啊，无忧无虑嘅时光咧，准备入大学啦。咁入大学之前嗰个暑假都好百无聊赖噶嘛。咁佢就去咗一个地方嘅 KTV， 即系类似而家所讲嘅卡拉 OK 咧，就去打工。咁喺嗰个打工嘅时候咧，就咁啱出现咗一个咧。嚟台灣旅行嘅一個 backpacker 日本女仔，就頭先嗰個好阿清源果爺啦，即係好清純可愛又好善解人意咁。但係呢個女仔就大阿許光漢咧，大佢四歲嘅。咁咧佢點解會無啦啦過嚟打工咧？就是、因為佢旅行嘅時候咧，佢唔見咗銀包，咁、所以佢冇曬盤村啦，佢唯有被逼咧要喺呢度 賺翻啲錢。 賺翻啲錢啦，借宿一宵啦咁樣。咁咧，阿許光問佢：咁其實你呢度打工打幾耐噶？佢話：其實都冇定㗎。總之我覺得係時候，或者我儲夠錢，我就會走㗎啦。咁喺呢一個暑假夏日嘅時光入邊咧，咁阿許光見到佢即係一見鍾情啦，又好熱烈去追求佢。咁亦都咧喺呢一個夏季入邊咧，佢哋都發生咗好多，即係啲情侶上平時都會做嘢，譬如可能一齊去戲院睇下啲愛情片啊，大家又睇到喊曬口啊，肥啲肥嚟啊，咁你又餵我食炮谷啊，我又餵你飲嘢啊，之後咧又會一齊。 你有冇啊？ 我冇喊，好嘅，有喊啦，有睇到喊啦。 我話你有冇 講？有冇餵人食？有冇餵人食炮谷？ 之後啦，頭先我想講呢一個咧，我成日都覺得睇台灣嘅愛情戲咧。一定會出現嘅劇情就係咩咧？個女主角咧就一定會同個男主角咧攬住佢條腰，就坐嗰啲叫咩啊？ 綿羊仔， 綿羊仔咧一齊去即係 環島 環到呢一個台灣嘅風光咁樣。咁之後仲有又去海灘玩啦，即係同成班 KTV 嘅同事一齊去海灘玩啦。最令我覺得好好印象深刻嘅嗰一個拍拖嘅部分係咩咧？ 有咩 好睇咧？ 係咯，唔係啊，因為 好度橋 啊，唔係嘅，每一樣嘢佢都拍得好唯美 嘅。我知啊，但係咩劇情有咩嘢發生嘅意思啫？ 有嘅，嗱，我一嗱睇到前半段咧，我都覺得咁都一個普通嘅戲啫嘛。咁嗱，聽我講下先。我覺得最嗰、那個位置最令我印象深刻就係咩咧？就許光漢帶呢個女仔咧去放呢個孔明燈。咁咧，佢就喺放孔明燈嘅時候咧，就開始咧。即係嗰種含羞答答，哎呀，究竟我拖唔拖佢手咧？定係唔拖咧？之後到拖咗佢嘅手啦，大家一齊咧喺個孔明燈上面咧， 都係唔係講嚟講咩？冇嘢發生。 喂，對唔住，對唔住，我猜一句先。喺現今2024年，你拖咪拖？ 喂呀，唔得啊！人哋講緊18年前，可唔可以俾翻大家初戀嘅感覺？ 18年前都。 不過我想問咧，其實成套嘢咪就係講佢拍拖過程？ 唔係嘅，唔係嘅，因為呢一個咧係佢鋪墊緊呢套戲嘅前半段。哇！咁但係咧，因為 墊得幾耐啊？墊得幾耐啊？ 墊咗佢前半段咯。 墊得幾耐啊？即係一個鐘 兩個鐘嘅戲，佢墊咗我諗有一個鐘頭。交代系啦，咁但系咧， 我走咗啦，你走咗未？ 睇嘅时候咧， 系咯，我都会系。 咁但系都冇初恋嘅感觉嘅，但系咧，我睇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好甜丝丝嘅。但系咧，去到终于去咗一个位啦， 喺边个隔篱噶？ 无啦啦咧，无啦啦咧，个女主角咧，突然间有一日咧，佢话要离开啦，佢话要翻日本啦。咁阿许光汉咧就呆咗啦，吓，我觉得我应该就嚟追到你噶咯，应该同你都发展得几好， 仲未追到， 追咗一个钟啦，都 点解你要喺呢个时候突然之间？離開咧，咁咧 好愛你啊！我驚 嗱，佢就冇喺嗰個劇情上面咧交代嘅， 我冇交代添， 冇交代嘅。咁直至到咧，其實佢個故事嘅鋪排咧，其實講下許光漢咧成長咗18年後咧，佢有一日 撞翻， 佢有一日咧，佢係一個電競公司嘅老闆嚟嘅。咁佢有一日生意咧就叫做失敗啦。咁佢就咧喺佢失意嘅時候咧，佢就翻自己嘅舊居咧，就揾翻18年前呢一個女仔寄俾佢一張明信片。咁上面就寫住佢話。如果你達成咗某一啲嘅夢想咧，咁我哋先會再同你再見嘅。咁喺18年後咧，其實許光漢咧，佢已經實現咗自己嘅夢想。咁亦都咧，佢見翻呢張明信片咧，佢想去翻去日本呢個地方咧，去揾呢一個女仔。 十八年都唔揾，而家先揾啊！ 冇錯，點解咧？所以大家就要睇下落去啦。同埋啦，究竟佢on the way 點解咁啊？叫通往你的旅程嘅，佢就其實咧好多時咧都係十八年前同埋18年後咧兩邊交叉。交叉嘅回憶嚟嘅，就係講許光漢咧，佢搭住呢一個即係日本嘅火車去呢一個地方去揾，即係呢個故鄉去揾呢個女仔嘅時候嘅一啲回憶，就係回憶翻頭先我所講嘅佢哋喺 KTV 嘅美好時光。咁最後究竟呢、這、一個翻到去個目的地，究竟揾呢個女仔，同埋當初點解18年前呢個女仔會離開呢？大家可以睇下啦，因為佢有一個 twist 嘅。系啦 ，OK， 系啦， 唔系， 唔紧要，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笑，大家可以笑，但我觉得大家系值得睇呢套戏，可能我讲得唔够吸引，但系呢套戏系拍得好好， 尊重创作嘅， 系，可能大家咪离开初恋有啲时候，因为我仲系心境，仲 会啊会啊会啊，我觉得会啊，系啊系啊， 唔系 OK， 因为我觉得爱咪去爱咯， 追咪去追， 系啊。 冇咩時間啦， 有少少嘅就揾戲嚟做係咪啊？即係我哋嘅意思 嘅。十八年後，喂，人哋十八年後結咗婚生個仔，你唔好搞 嘅，因為嗱，所以咧呢個就係 啱唔啱先？ 所以呢個就係馬老師你一個，即係我入去嘅時候都係講啊，究竟入戲入味咧，就係因為佢有個原因，點解佢要離開？你就用咗一個一般人，哎呀，人哋都結咗婚啦，生曬仔啦，你唔好嚟搞我啦。就係因為唔係，所以更加值得要睇。 OK， 好， 多謝。 好，我今日揀咗套戲咧，就係叫《大藍湖》，係一個香港嘅女導演嚟嘅，曾翠珊。 佢原來呢套電影係2011年嘅拍嘅，咁當年都攞咗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新晉導演獎。咁佢係以佢嘅出生地濠涌做背景，然後拍一個女仔，那個女主角咧就係阿唐玲，就喺英國讀呢一個戲劇演出嘅，但係因為當時有啲阻滯，於是翻返嚟香港。但係翻返嚟香港咧，佢先發覺阿媽。即係佢媽媽咧已經係有咗失智症，而佢爸爸咧就又去英國做嘢喎。咁於是佢因為佢同佢爸爸係有啲衝突嘅。當年佢全家人或者全條原來嗰陣時係咁嘅喎，全條濠涌村都因為佢爸爸係村長都反對佢英國，於是佢就攞咗爸爸啲錢就去咗英國讀書。所以咧佢覺得佢同佢爸爸係有啲拗撬嘅。但係如果講呢個地區嘅電影咧，香港比較少拍啲嘅。譬如話你以旺角就多啦，但係旺角卡門啊嗰啲都唔係好 佢唔係好講嗰個地區嘅地方啊，嗰地區嘅特色。 咁佢呢個大南湖咧，原來濠涌佢話有個湖就係大南湖一個山上邊嘅。咁但係咧，我睇翻嗰個資料咧，我唔淨係見到即係濠涌一個大南湖路就冇嗰個湖嘅。咁另外佢講男主角同女主角咧，其實以前係中學同學嚟嘅。咁有啲係啦，有啲感情嘅少少嘅瓜葛喺度啦。但我自己覺得戲係 OK 嘅，但係聽講個當時嘅票房就麻麻地。咁另外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喺選角方面咧，如果我係導演咧，可能我會揾其他女主角去試下咯，即係有唔同嘅火花。 咁其他嗰啲咧，男主角啊， 男主角我反而覺得 OK 喎，爸爸媽媽都做得好好喎，因為有兩場戲，我覺得佢真係拍得幾好嘅，我真係話拍得幾好，就係佢咪話佢同佢爸爸有啲誤會嘅，然後佢爸爸翻嚟啦，嗰場戲咧就係兩個夜晚。因為他媽媽走失了後來找回了，於是他跟他爸爸夜晚在屋子裡吃飯，就錄了那些叫即食面食，煎了兩隻蛋，然後吃下吃下兩個都不說話不出聲，跟著個女兒夾了個蛋給爸爸，就說對不住啊，你就不要生氣我，我怎麼會生氣你呢，個爸爸夾了一隻蛋給他。我覺得這些即是簡單得來，幾好看，幾有氣味的。另一場呢就是他媽媽有好多嘢都唔記得啦，佢又同佢講對唔住啊，我令到你以前好擔心，我覺得可以睇啊。 OK， 好多謝推介。12点先聽新聞報告，翻嚟有淑女關注組，唔好行開啦。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啊，懒懒。 早晨啊， 马家姐、 莎拉姐、马家姐、小杨妹。 早晨啊，懒，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 系啊，我哋等阿马家姐上个礼拜想问嗰条问题，可以叫佢问。 梗系要啦，一嚟嘅时候我哋先嚟就系解答咗你上个礼拜嘅疑难先嘅。究竟系乜嘢咧？马家姐，嚟啊，马家姐。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啱问咗啦。 系啊，你答啦。 系啊， 我哋呢个环节系形象嘅环节。 咩话？ 哇，有戰亂就因為咁樣嘅話就冇營養。 係，唔係戰亂，戰亂嘅小朋友，係 啊， 有健 康， 營養不良， 係啊。哇，你問到咁大啊？ 係啊。 哦。 因為今日世界日啊嘛。 係啊，冇錯，世界地球日。 係啊。我真的唔記得，係啊，懶懶頭先提翻我，我上個禮拜 你係咪完全唔記得曬啊？嗱，我唔記得咧就應該嘅，因為我唔在場。 係啊， 但係小羊妹都唔記得喎。 咗，我都唔喺度啊。 係啊，我都唔喺度， 佢唔喺度，唔喺度。 咁你兩個，哇，做咩事啊？你哋兩個即係單對單咁樣。 唔係啊，我喺走廊嗰度問佢嘅，上個禮拜佢想問，跟住就已經時間唔夠啦。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點解你要食兩個甜品？ 為什麼我的腰圍一直都搞不到？ 據探子回報，就是那個甜品呢，聽聞就是有凍和熱的，跟住呢就說凍的舉手， 舉啦， 舉 啦， 熱又舉手，那他又舉。 你會不會過分了一點啦？ 是啊，所以不是，所以他平時 report 那些東西呢，真的很多都 是很多水分啊， 沒錯，還有其實他已經吃飽了，是不是吃甜品了嘛已經？ 不是，我們經常很喜歡說是 under report over promising， 他兩樣都做到了，所以就搞成這樣。為什麼 promise 要 Jared report 就不是 Jared 呢？ 呢个系 咪就系你上个礼拜问嘅问题？系啦，嗱，即系好明显，其实佢上个礼拜问嘅问题，佢完全唔记得咗啦，系啦。咁我嚟开估啦， 可能冇食晒咧，我哋又帮佢讲说话啦。 系唔好咁啦。 系啊，咁你嗰条臭毛巾应该掉咗，发毛毛巾系咪？ 哇！你吓死我啊！ 我都 系嗰条， 我都惊啊惊。 你嗰条 发毛嗰条毛巾 抌咗啦， 系因为其实咁嘅，事完我哋就有讲过，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要準備一啲食物也好，或者屋企有啲日常生活嘅嘢咧，你都要小心。嗯、因為如果你可能喺室温裡面，可能係浸啲即係呢個木椅啊咁、 啊、 樣，唔舒住佢嘅話咧，就會有啲菌會出現嘅咁、啊、樣。佢就喺度講緊話，佢又浸臭毛巾，件事係咁嘅。如果上個禮拜冇聽到嘅朋友，佢就完全唔知道我哋講乜嘅。 發咗毛都唔會打， 發咗毛佢都唔掉咁樣。 其實有一次 好慳家， 仲收家， 係我哋洗面 去廣州公幹。咁啊，喺一个宿舍嗰度住，即系某电视台新闻部嚟嘅，咁啊个个都即系识字嘅人啦。 嗯，唔识字都唔应该咁做啦，系咪？ 系啦， 识唔识字都唔关事。 咁我就将我嗰条浴巾咧挂咗喺门口，因为用完湿啦淋啊嘛。 系， 跟住咧有个大佬就抌咗。我嘅，我条毛巾咧，佢话嗰条咩毛巾啊，我挂喺门口啊，我以为烂地铺， 用到咁都仲 系，即系霉烂臭有窿嗰啲咁样 咯， 真 系冇，真系冇，系啊，臭毛巾一定嘅就你唔好以为唔食落肚系嘛，即 系 你抹落身嗰度 系 啊， 系啊， 唔好 所以就成身乌蝇咯，今日 咁样入去噶嘛， 成身乌蝇。招又唔好講得好，係嬲住佢，其實係真嘅。 我洗濕 唔好啊嚇， 係知道。 係啦，嗱一啲日常生活嘅嘢嘅話，我哋都要唔好話即係慳呢啲， 冇錯 啦，即係應該要抌咗佢換咗 佢。其實馬家姐上個禮拜想問嗰條問題咧，就係話如果個橙咧有少少爛咗，應唔應該食？ 唔應該。 咁大家都知嘅，應該唔應該嘅。有啲想批走爛嗰度，就諗住唔得， 得唔得啊？但係應該係變味㗎啦嘛。 係啊，都話俾好多老人家聽，因為我哋節目好多老人家聽。 冇錯， 佢哋哇諗住爛咗少少抌。就好似好嘥喎，就切咗去。嗱，而家我哋嘅專業人士阿蘭就話俾大家聽，唔好 係啦， 抌咗就算啦，或者你唔好買咁多咯，每次買三隻咁啊，食完再買咯。 冇錯，你記住啦，就係就嚟爛嘅橙等於臭毛巾，要掉咗佢，唔好食落肚。 點會 變呢 層啦？ 絕對有關聯， 係啊，因為係你做嘅嘢嘛， 係毛菌啊嘛，係 啊， 係 啊， 知道收到， 學識呢樣嘢咯。 好 嗱，講到你話真係要關心大家。健康咧，其實每一種唔同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係需要咧，就係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嘅知識，又或者係健康嘅。我哋好難得嘅咧，其實阿蘭咧唔單止話真係好關注我哋喺淑女關注組同埋聽緊我哋嘅節目嘅每一個人，係咪面對緊佢哋日常生活嘅時候，應該要點樣活得健康一啲？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咧，又係以過往咁多年嚟 即係從事就係營養師嘅經驗咧，想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冇、 錯， 係、啊，呢個就係唐氏綜合症啦。咁因為之前都有諗住想講咧，即係教翻3月21號去講咁樣嘅，咁啊啱啱琴日4月21已經講 緊嘅，好似係 啦，係啊，咁但係大家知唔知有3月21嗰一日係列為唐氏綜合症嗰日㗎？ 唔知啊，係啊， 即係之前我哋又講過糖尿啦，有心臟健康啦，咁其實唐氏綜合症都有呢一日嘅。咁點解咧會講3月21咧？就係321，因為3咧就係講緊係唐氏綜合症，佢哋喺第21條嘅染色，係啦，咁就係有三條嘅，冇錯啦，所以就係咁樣第21條。 阿家姐知唔知正常幾多條啊？ 唔知。 就是我哋啲染色體係嘛？係咪講緊嗰啲染色體啊？唔知 啦，就有46條嘅23對，係啦。咁佢就喺21條嗰對嗰度咧，大部分嘅唐氏綜合症咧就出多咗一條，係、就出咗三條啦。咁、有啲小部分即係幾個 percent 嘅咧，就係21條嗰度有啲即係異常咯，就未必出三條咁樣嘅、但大多數都係出咗三條咁樣，係啦。咁唐氏綜合症嚟講嘅時候咧，我哋就其實都有好多嘅問題。系会出现嘅，即系佢哋出咗世之后咧，即系会面对好多唔同嘅健康问题，即系譬如心脏嘅健康啊、甲状腺嘅健康啊、一啲代谢嘅问题啊。咁佢哋可能即系患呢个脑退化嘅系啦，即系嘅。時間即係會早啲會有機會會腦退化啦，咁、可能正常嘅人有機會即係去到五六十歲會腦退化，咁可能佢哋30歲之後咧有機會咧就已經個腦咧就慢慢退化咁樣嘅，係啦。咁仲有咧就係有啲啱啱一出世嘅時候咧就要做一啲譬如心臟嘅手術啦，即係話要補翻個窿啊，未必淨係。做一次可能做幾次都會有，所以佢哋都面對好多唔同問題啦。咁、除咗心臟咧，譬如我哋講緊嘅腸嘅即係閉塞啊，都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嘅。 哇！如果咁講法嘅話，都真係喺一生裡面嘅話，其實都會 好多 機會 好多 對緊有好多啲身體健康嘅問題。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點樣會發現到即係唐氏綜合症啦？咁通常就係阿媽懷孕咗之後咧，即係通過呢個抽血嘅檢查啦，即係10周以後，咁就可以抽血就抽嗰個血體下有冇呢個異常可以發現到嘅。咁、有啲係即係甚至係抽羊水咁樣去發現咁樣啦。 即係其實喺胎兒嘅時候嘅話，作為即係媽咪，佢已經可以就係可以 check 到，即係究竟係 啦。即 係 而家個科技更加發達嘅時候，就早啲去。check 到咯，可以係啊，即係以前嘅科技冇咁發達嘅時候咧，就可能出世之後先知咁樣有啲係。 咁點解會導致咁樣？同埋有冇預防方法啊？ 咁點樣導致咧？就係、講緊係關阿媽嗰邊嘅事嘅，係 遺傳方面嘅事啊。 阿爸嗰邊咧，即係因為即係。一個嬰兒嘅形成就係要母體同埋即係男性阿爸同阿媽即係卵子同埋 精 子嘅 結合 啦，咁係關卵子方面嘅事嘅，咁啊精子方面咧就冇乜關係嘅。咁點樣去即係預防咧？其實有啲研究都講緊話，即係喺準備懷孕期間，可能有啲。即係呢個 term 比較複雜啦，講緊係葉酸，即係大家都聽，即係準備懷孕嘅婦女咧，就要食多啲葉酸咁樣嘅。咁去補葉酸嘅時候咧，咁有啲咧，譬如我哋講緊吸收葉酸嗰個代謝率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就會有機會係影響到嗰、那個即係新陳代謝啊， 即係喺母親佢喺嘅葉酸代謝異常，就同呢一個嘅就係、是、會唔會有機會會生， 即 係 都話可能 係 有一個問號喺入邊，可能有關係咁樣啦。咁另外即係當然即係年紀大咗嘅時候個機率又會高啲啦，即係母親個年紀大咗， 即係高齡。 系啦，咁啊好多方面啊，即系咁同埋咧就系要睇翻，譬如我哋讲紧唐氏，佢生完出嚟之后咧，男性咧嚟讲咧，其实佢哋个生育能力咧系好低嘅，即系基本上系冇乜咁滞。咁、女性咧就系都有机会可以怀孕到嘅，咁、但系有机会即系都会可能去流产啊，即系一啲唔健康嘅 B B 啊嗰啲都会有咁样嘅。 明白。 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喺健康方面啊，即系教育方面咧，其实都可以做好多嘢啦。咁、我哋都会见到，即系譬如你喺街见到可能大家都有机会分辨到佢哋系属于唐氏综合症啊，系咪啊？ 系啦，因为佢哋即系个高度即系比较矮小啦，身材比较矮小，咁同埋一啲头部啊，系啦，面部个特征都会睇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譬如佢哋讲紧。食嘢方面啦，即系我讲紧饮食啦，佢哋可能就系食嘅时候咧，未必知道自己饱啊，咁所以咧就会继续食好多。 我谂我哋嘅认识我真系唔多，系啊，或者佢哋会有咁样嘅情况。 咁同埋，如果你唔俾佢中意食嗰啲，咁大家正常都会中意 小朋友都会咁 啦， 系啊系啊， 你唔俾佢食嘅时候，可能就会发即系唔系发脾气，即系唔开心啦，系啊。咁唔开心嘅时候，佢可能未必真系可以表达得好清楚，有时即系影响个语言能力啊，咁就未必讲得咁清楚啊，都会可以讲到嘢，正常讲到。做嘢嘅，咁即系我哋讲紧可能即系发育嘅时候咧，即系有时有机会系延误，即系慢咗，系啦，咁所以系啦，咁讲紧咧就系可能系语言各方面嘅能力啦，但系咧佢哋系好中意唱歌跳舞嘅，非常 好解嘅， 咁佢哋系听到音乐咧，基本上系可以跳起身嘅，咁所以真系非常好啊呢样嘢，即系佢哋有呢个天赋喺入边咯，系啊，咁我哋即系讲紧即系心理嘅发展啊，即系讲紧食嘢方面咧，其实系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哋咧？ 好啊， 咁啊，即系会鼓励翻佢哋同埋家长啦。即係當然就係健康嘅飲食啦。咁通常佢哋飲水係唔夠嘅，因為唔知肚餓，即係可能唔知口渴，同埋水係冇乜味，都會唔中意咁樣，就要鼓勵佢哋即係經常飲幾啖啊咁樣。同埋佢哋都會比較中意飲汽水啦，因為個 甜 味 地 係啦。咁啊，即係鼓勵翻佢哋飲多啲水啊。咁啊，膳食纖維要食得夠，菜同埋生果啊。即係有時會中意可能食下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啊嗰啲咁。就要 對唔住，我覺得你講嘅都係一般小朋友佢哋唔中意嘅嘢，唔飲水，中意飲甜嘅嘢，中意食煎炸，要你提佢係嘛？ 小朋友一個， 即係其實佢都係同 都 係 小朋 友，都係小朋友咯。 係啊， 咁佢真係小朋友咯。 個重點就係因為佢哋食得太多一啲我哋所謂唔健康嘅食物咧，佢哋個代謝係慢啲，咁所以 肥胖嘅情況又會 係 啊， 係啊，所以就呢個就係最大嘅。 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系同埋佢哋有机会有啲甲状腺嘅功能都会影响到嘅。咁甲状腺功能影响到嘅时候咧，佢哋要减磅咧，其实都会慢，咁就要靠啲药物去辅助翻咁样。 明白。 咁当然即系血糖、血脂啊、尿酸啊嗰啲都有机会系即系高嘅。咁所以呢啲都系要。通過抽血去睇翻個結果咁樣嘅，係咁、所以即係喺飲食方面，我哋通過即係食得健康啲嘅時候，教佢哋食嘢嘅份量啦，同埋佢哋點樣去慢慢去改變，去跟翻個飲食，跟翻個餐單嘅時候，睇翻嘅即係磅嘅脂肪啊、體重啊，同埋即係抽血嘅。報告其實都可以有進步嘅，所以只要揾啱方法咧，其實咧都可以喺健康上面咧都可以即係有改善咁樣嘅，係啊，咁就要慢慢去改咯。當然即係你話俾佢聽，哦，你一定一日咧就要食咁多菜咁多生果，可能佢冇食開會唔開心嘅，即係要慢慢話俾佢聽個好處係乜嘢，點樣去慢慢增加嘅時候，佢食咗感覺上都係良好嘅，係啦，咁都會有幫助咯，係啊，當然就會鼓励翻做多啲运动， 系咪啊？系咯，会唔会喺呢方面又会真系少啲嘅？ 系会少啲嘅，即系大多数可能佢哋未必中意，好中意喐动啦。咁所以即系可以鼓励一啲群体嘅运动，咁样大家一齐 跳舞咯。先有话注意听 歌啦， 系啊。咁所以即系听歌，一听歌嘅时候，佢哋会参加好多跳舞啊，同埋表演啊。其实佢哋都有表演过，即系唔同嘅舞蹈啊，唔同嘅唱歌跳舞咁样，其实都系好。 好咁我哋認識咗嘅就係，如果即係唐氏綜合症嘅啲朋友啦，佢哋會可能面對緊嘅一啲朋友，大家要關注一啲健康嘅問題啦。咁當然啦，就我哋都會知道嘅就係，其實阿蘭其實都有做過一啲相關嘅一啲幫手嘅。 冇錯。 咁但係如果係嘅話咧，其實我諗相信作為家長嘅都係可以喺坊間嘅能夠揾到一啲相關嘅一啲嘅 係啦， 即係 社區嗰度可以揾翻， 可以揾到嘅， 都幫助到大家有呢方面嘅需要嘅。 冇錯。咁今日要多謝曬咧，咁阿蘭同我哋咧就介紹。 绍咗有关于呢一方面嘅一啲嘅即系资讯啦。好啦，咁我哋既然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呢唐氏综合症嘅小朋友，佢哋特别中意咧就系唱歌跳舞嘅，系咪、 啊、 好似有一首歌系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咧，系 佢哋上营养堂嘅时候咧，即系2021年、2022年嘅时候啦。咁大家一听到呢首歌咧，就会开始起身跳舞，仲教埋我点跳噶。咁希望呢个大家即系一齐努力啦，食得健康啊， 就 系、 是、呢一首歌 啊，阿麻姑娘送上红日俾大家。 即系大家都要关心自己嘅健康。亦都要關心嘅就係呢個社會上面有好多其他人佢哋嘅需要，咁希望咧就用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去向大家鼓勵啊嚇，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康， 食得健康，食 得開心。 多謝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及产品嘅法例今日起实施，设有六个月适应期。有大型连锁食肆日前推出措施，外卖不再提供即弃塑胶餐具，顾客可以加$1买即弃环保餐具。在新蒲岗一间连锁快餐店，有市民话支持走数，如果买外卖翻屋企就唔需要餐具，但在外面进食外卖就会买环保餐具，因为随身携带可重用餐具唔太方便。连锁快餐店集团总监赵乐思话，顾客都对新法例表示理解同接受。他又说，环保外卖餐具成本较塑胶餐具高大约一倍，集团象征式向索取即弃环保餐具的食客收$1，同时鼓励食客多用可重用餐具。集团亦都有推出印有卡通人物图像的可重用餐具给市民换购。首阶段酒数相关法例今日起实施，酒店和宾馆不能够免费提供部分即弃梳洗用品，包括胶柄牙刷、牙膏、胶梳、细樽装的沐浴露等，胶樽装水亦都不能够免费提供，旅客如果有需要可以俾钱买。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业界使用环保梳洗用品，整体成本上升，但不会将成本转嫁消费者，并且会继续找不同供应商减低成本带来的经营压力。他说，本港不少酒店已经因应新例，在楼层或者房间提供水机，亦都有用玻璃樽取代胶樽水。徐英伟又说，不希望海外旅客来港以为酒店为了节省成本而走数，他高兴见到政府在机场和高铁站等向旅客宣传有关的新法例。政府七月开始会陆续使用新的生长图表，反映近年本港0至18岁儿童及青少年的身高体重增长趋势。署方话，相比30年前，18岁青少年身高中位数大约有2厘米增长，体重亦都较当年为高。新图表的百分线会进一步增至9条，新增的2条线有助医护人员评估儿童的生长发展是不是在正常范围。新图表将于9月在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以及医管局辖下医院逐步使用。署方亦都会向公众发放新图表的资讯，方便家长监察子女的生长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仍然不稳，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06点，升282点，总成交金额59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63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18.2，升14.4。盈富基金16.74，升2.7。美团100元，升4.7。阿里巴巴68.9，升2.2。理想汽车99.4，跌6.9。恒生中国企业59.08，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3.28，升6仙。中国海洋石油18.26，跌3.6。建设银行4.9，升3仙。中国移动69.7，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4.73，瑞士法郎0.912，加元1.373，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兌美元0.644，新西兰元兌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37226点，升157点。港金报2208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1.77美元，卖出2372.28美元。

人家。茶餐厅恩仇录，下集。上回讲到，小强茶餐厅隔篱有间超强茶餐厅抢晒啲生意，于是佢谂咗个办法，将茶餐厅个名改为宇宙最强，又将个菜牌改为中英文对照，扮 international， 果然多咗好多人帮衬。至于佢隔篱街嘅超强茶餐厅，又用啲咩方法抢翻啲生意呢？ 阿成啊，计你话咧，我哋有咩方法可以抢翻啲生意啊？ 你系咪有鼻塞啊？点解你咁样讲嘢？ 哎呀，都好多年啦。 方法系有嘅，老细，我跟埋你讲嘢。方法系有嘅，嗱，兵不厌诈啦嘛。 咁即系咩方法咧？快讲。 呢个方法就系咁样嘅。我细个嘅时候咧，成日见到有本书话送汽车，真嗰啲汽车，成架车送俾你。吓，佢书里边咧仲夹埋一条咧假嘅车匙，我当时真系信到十足十噶。我期期都买啊，耐唔耐见到佢影啲得奖人嘅相片喺架好靓嘅车前面影，咁我谂住，哇，迟早轮到我啦，咁样样。 咁你讲呢单嘢同我哋有咩关系咧？ 梗系有关系啦，人哋送车，不如咧，我哋咁，我哋咁，好唔好啊？ 系、哦，好啊，一于咁话啦。大筹班食菠萝包话送黄金，各位街坊为咗答谢各位热烈嘅支持咧，由今日开始，我哋嘅菠萝包入面啊，可能咧会藏有金粒嘅，大家食嗰时咧要小心啊，唔系咬崩你只牙就唔好啦。 哇，嗨老细，我系街坊嚟噶吓，系唔系真噶？而家啲黄金咁贵，食菠萝包几蚊送黄金，我哋咪好着数。 呢位街坊啊，你真系聪明啊，系啊，冇错，食菠萝包你真系可以搵到黄金啊，当然唔会个个都有啦，至于边个食到咯噃，就睇下你好唔好运啊。 哇，咁大只蛤乸，我都唔好蚀底啦。快啲入去食菠萝包搵黄金先。喂，老细啊，嗰粒假嘅金粒喺边啊？ 呢度揸住 啊。哦 ，OK。 第一阵你记得咧，食食下大声嗌话有黄金。 啊，知。好，我而家有食菠萝包搵黄金啦。今次仲唔掂晒？ 瞓啦，再瞓啦，再瞓。喂，有冇搞错啊？瞓咗流流瞓咗流晒口水，起身啦，肥英。 哎呀，老细你翻嚟啊？ 你好攰咩？ 唔系啊，冇客人咯，唞阵啫。 喂，你唞唔紧要啊？你使唔使换件睡衣啊？喺度瞓啊？换翻衫买一阵好。喂，话时话，铺头咁静嘅。明明叫咗宇宙最强噶啦，点解你生意总好似衰过以前咁？好差、 鬼咩？隔篱嗰间茶餐厅啊，最近啊食菠萝包送黄金啊，咪个个走晒食啦。 唔系啊嘛，食几蚊个菠萝包送黄金，呃人噶系嘛？ 唔知道、啊，我问你啦，你有冇中过六合奖诶、六合彩头奖？ 一次都冇啊。 咁你而家仲有冇买？ 低低买 ，week week 买 ，month month 买， 唔系日日有啊嘛？你日日买，哇！你真系，喂，咁啊系咯，人嘅心理又系咁噶嘛。虽然冇中过，始终觉得迟早会中啊嘛。咪依家食唔到黄金啫，或者下次食到咧。 咁不如我哋都送咯。 千祈唔好啊！ 嘿，表弟，喂，今日咁得闲啊你？ 我唔系得闲啊，专登过嚟啊，帮你哋手噶。 点解啊？喂！ 我收到风啊，隔篱嗰间餐厅啊，出咗新招数啊嘛，嗱就咁嘅，我收到你38,888个月，梗系帮你谂下计仔啦。 咁点解你头先又话唔好啊？ 嗱，人哋送黄金啊嘛，你哋又送黄金，咁即系咩啊？即系摆明抄桥咯。嗱，个 image 上面咧已经输一半噶啦。嗱，再唔好讲个效果啊，个效果未必好噶嘛。 咁点算啊？ 嗱，你有冇听过？ 明星效应啊！ 明星效应 嗱，住个呢字就系咁样，啲明星做咗产品嘅代言人，拍咗条片，即系话啲嘢点样好用啊，点样好食啊，咁咪多啲人帮衬咯。 表弟啊， 点啊？ 咁啊，搵明星拍广告片嘅梗系好啦，不过好贵，好多钱噶嘛。 咁咪系，我呢啲铺头仔。边出得起钱啊？ 系，所以你哋咪要需要我咯？ 点解啊？ 嗱，你哋两个，诶，抹干净你啲眼屎先， 系， 望望下，你觉得我样 咩？ 如何咧？ 似我咯，高高大大，你 系你真系抹唔清你啲眼屎， 咁就死啦！似佢 嗱，即系咁啊！嗱，认真啦，如果我戴翻副黑超，嗱，话我似某某某某某韩国嘅巨星，你信唔信啊？ 我 幻想一下，俾啲幻想力。 等我眯埋眼啫，我谂第二个。我会信嘅，我成日煲韩剧啊，佢啲男明星真系有翻咁上下嘅，你咪话 系 咪？即系咧，我已经谂好咗啦。我帮你拍条短片，就话我咧系个韩国嘅明星。不过叫乜嘢名好咧？嗱，而家多面尊师咁红啦。有啦，我就叫做多燕尊师。 哇， 香港人冇错，香港人识睇韩剧啊嘛，系咪啊？但系咧睇得多咧，有时都未必分得到啊，边个系真明星，边个唔系噶嘛。所以信我，有咗呢个明星效应，你间铺头一定唔会好似你嗰件衫咁多乌蝇啊！ 多面尊师。靠你啦！ 多燕尊师啊！ 多燕尊师得唔得噶？ 行呢一声哟！大家好啊，我系韩国明星多燕尊师。大气哦！我最中意嚟香港帮衬啊宇宙最强，点解？因为佢嘅菠萝包最好食，莫斯达莫斯达，佢嘅奶茶最好饮，博斯达博斯达，你哋都快啲嚟帮衬啦，襟心啲得。 呃人，呢个人我喺街口撞过几次啦，明明香港人嚟嘅，喺度扮韩国明星，哇！你啲手段卑唔卑鄙啲啊？ 老细啊！不过咧，佢哋又结婚喎，哇！佢哋呢排啲生意啊，好翻好多喎。 哎呀，阿成啊，我哋呢两间铺头咁样斗法咧，真系好容易两败俱伤噶。你话点算好咧？ 我一早就想咁讲噶啦，大家系咁谂埋啲奇怪巧。喂，不如咁啦，过去真系摊开嚟倾下，大家公平竞争，你话好唔好咧？啊，讲下咁样倾下偈，咁做下朋友好嘛？啊，开啦，开啦，过嚟。 冇晒， 咦？你啊，过主啦，咁仲收铺啦，有咩拜山先讲啦？过主，过主，过主。 唔会，我哋唔系嚟食嘢嘅，就系等你收铺先过嚟揾你哋倾啊嘛。 唔系食嘢，哦，即系过嚟揾我哋麻烦。阿英落闸放狗， 老细落闸我识啊，我哋冇养狗，我点放啊？ 死蠢，我讲出嚟抛下佢啫嘛，乜你个人咁坦白噶？ 哎呀，你冷静啲啦，我都话唔系嚟食嘢，亦都唔系嚟搵麻烦。 咁你嚟做咩啊？ 阿成啊，同我话俾佢哋听啊。 啊，知道，系咁嘅。你咁熟口面嘅？ 阿成，你咪阿成咯、啊、你。 阿英， 阿成， 你系阿英。 诶、阿英同阿成， 永远都咁有情。Oh my god！你系阿英啊 ！Oh my god！ 阿成， 阿英、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哋做紧啲乜嘢？你做咩系咁嗌对方个名 ？Oh my god！ 阿英阿成，我都想知道啊！你搞咩啊？ 我讲俾大家听咧，其实我哋喺中学嘅时候已经认识噶啦，个、 啊、 个都话我哋系天生一对。 佢系校花，我系校草，可能求耐我搬咗屋，转咗学校，冇咗联络，咁就冇再见啦。 咁多年嚟啊，估唔到今日又见翻啊！可惜啊，好可惜啊！ 做咩啊？ 乜嘢啊？我已经系人哋嘅老婆 吓、啊！哎呀，噔噔噔噔，系算啦，唔紧要啦，做朋友都一样啫。 唔、哎、好意思啊，你哋相应完未咧？请问 噔噔噔噔，系啦，翻入正题啦。 Sorry， 哎呀，就系咁嘅嗱，我哋大家都系做呢一行嘅，你好我好啊，大家好，冇啊，斗个你死我活啦，系嘛？ 喂，食眼佬，系你抢个生意先嘅。啊！我梗系要谂办法还击啦，成日扭 你都四眼噶、哦，你闹我闹埋自己喎、 哦。大王，我唔记得你个四眼佬。 哎呀，你哋唔好咁啦，四眼佬。 咪咯，唔好再闹啦。 咁啦， 嗱，正所謂雙眼唔好口，咁啊無謂鬥嚟鬥去啦，係咪？四眼佬對四眼佬，我哋大家咧不如咁啦，公平競爭咧，唔好諗埋啲奇怪嘅宣傳啦，係嘛？總之佢就以食物質素行先，生意嘅嘢咧一個人就做唔曬嘅。 你咁講又真係幾啱聽，我都非常之同意。 咁啊，是但啦，仲好啊，唔使成日度橋啊， 咁咪 三萬八嘥錢。 总之大家唔好闭翳啦，一齐努力搞翻个经济，好唔好啊？ 咩英治啊？进英进英治咧，系咪 啊？吓，英进士啊？ 石佬， 嗌嗌边个啊？ 嗌自己啊？喂，韩星走咁快嘅？ 走咗啦，个韩星。 请鼓掌，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上请欣赏，要闹情要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easy地弹琴 ，easy 地唱，歌声多芬芳，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送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 故事咧，我谂起咧，其实茶餐厅咧都系可以搞多新花样嘅。不过咧，可能我哋喜欢嘅咧，都会系最传统嘅鲜蜜奶茶啊、菠萝油啊等等。我唔知道系唔系啦， 一定系、 啊、出品最紧要啊， 系 冇错， 相当地道嘅系啦，港式小食 系啦，只要嗰样嘢系即系。捉到食客嘅心咧，可以長做長， 冇錯， 係咪啊？即係你唔知有冇試過咧，企喺個門口等嗰啲蛋撻啊，等嗰啲菠蘿包 我想講啊， 有啲舊式嗰啲， 因為你知道內地有啲平台、網絡平台咧，咁有時會做啲宣傳噶嘛。而家咧啲香港嘅茶餐廳，譬如尖沙咀有幾間都係門口有好多遊客係排隊要入去。 等個茶餐廳食仲要排隊喎。 咁、遊客有遊客嘅角度嘅，係啦係啦。 又會打個卡啊，或者試下即係頭先所講香港啲地道嘅小食咯。 嗯，係啊。咁大家繼續支持嚇，冇錯， 係啊。 希望大家都係做到生意，越做越好，好嘛？耶、yeah ，好啦，阿韓星。 燕尊师， 仲有 未找尾数啊？三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嗱，只 咩找埋条尾数？ 话咗三万八，你自己加， 就系嗰八千八百八十八未找。 好啦， 多谢晒大家， 多谢多谢， 再 见。拜拜。雷暴警告现正有效，到今日两点钟，小心小心，留意天气。OK， 再见。 I'm trying